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是我马仔。 喂，今个礼拜有冇科幻片啊？咁其实都呢套都算系嘅，系嘛？科学怪人咯，讲明科学怪人应该系科幻片啦啩咁样。不过咧，竟然咧，佢又唔系讲科学怪人嘅，实质套戏咁啊，已唔系讲科学怪人，你睇翻英文佢都系其实讲啊 Victor Frankenstein 嘛 ，sorry， 连 Victor Frankenstein 都唔系讲佢嘅 ，OK？ 啊，厉害厉害啊！呢套对啲嘢讲咩啊咁啊？一陣講啊，咁啊科幻就肯定係嘅，因為個題材本身就係可以講得上係科幻小說第一本科幻小說啦嘛，係咪？係囉，就係科幻嘅嘛，咁啊呢個肯定科幻嘅。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呢，有啲人聲稱科幻啦，甚至乎打喺呢個歐美市場嘅陀地驅魔人，咁呢度算唔算呢？喂，咁啊安祖連拿嗰度係咪做咗呢？嗰度喂，嗰度我哋話喺外國好似撲直㗎喎。 我嗰套啊， 系咪做咗 上紧啊？ 一唔系喎，好似吓真系做咗喎，系咯。 上紧啦，上紧。 假期不过好少场次嘅啫，系啦，系咁嘅。咁啊呢度唔讲啊，因为我都冇睇，系。 嗯。 系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套电视剧啊，就其实叫做网上就上咗 Sci-Fi 台嘅，咁佢正式电视台就未做嘅，就要迟多几个礼拜，但系其实都叫睇咗第一集。唔睇啊，游志可啊，我初都冇乜特别咧，觉得咪又太空冒险咯。诶，唔系。竟然佢可以拍到嗰個世界觀咧，有如高達一樣喎，好過癮嘅。OK， 係冇機械人嘅。OK， 咁啊，一陣都會介紹一下，都叫做 Expanse 啊。佢好多個譯法，多數會叫做無銀的太空咁嘅。 嗯。 但係套戲就好有銀嘅。OK， 唔係冇銀啊。OK， 好，咁我哋循例啊，都報一下一啲排行榜先啦，好唔好 啊？係啊。 好，咁星期日朝琴晚唔記得 mark 啦，亦都冇望都冇睇。 咪講而家。 依家如何呢？咁星期日朝第一位，咦，繼續係呢個《飢餓遊戲》喎，《終極篇：自由夢幻二》。咦，都好多人睇完都俾曬反應，都覺得一般啦。但係竟然佢都仲可以有咁多場次，同埋都有一定嘅票房，就冇上呢位咁行㗎啦。不過都仲可以攞住第一位。咁第二位呢，亦都我哋估到啊，就係、是《陀地驅魔人》一定可以爭到頭幾位嘅，因為香港嚟講呢都真係好多呢個張家輝嘅 fans 㗎喎。 嗯。 係。咁今次仲加埋有呢、這個咩呀，張繼聰同呢個蔡思貝係咪？ 學佢加咗個 係 妹好似。 加咗咩呀？ 台灣妹。 仲有台灣妹係啦。咁其實唔止㗎喎。仲有一眾呢個 TVB 好多人客串演出，即係你可以講成套戲呢係多人過即係你見到嘅人係多過賀歲片㗎。 嗯， 啊那個程度都有得同上個禮拜我哋提及嗰套嗰套咩話 ？92 年嗰套我 唔係群星匯啊， 群星匯係有得快，唔係我講人頭就 OK， 唔係嗰個級數，因為佢呢套咧竟然揾嚟大量 TVB 嘅藝員啊客串， 嗯， 啊 TVB 就 OK， 唔係話即係出邊啲星，出邊星唔係冇有嘅都有啲甚至乎可以講埋就張學友話已經話咩唔收錢都會幫佢拍係嘛？ 係啊， 到底係今次定下次咧？ 今次啊， 今次出咗个 short 啫喎，大佬， 所以咪唔收钱。 咁下次咧， 应该唔会唔收啊。如果出得耐嘅、 哦，真系 friend 都要收翻啊，系咪 ？OK， 好啦，咁啊呢度好唔好睇就我啊未睇，但系我 friend 睇咁一阵，再讲下啦。OK， 咁啊第三位就系科学怪人创生之父。咁我初以为呢套唔系个好中意睇嘅啫，系嘛？咁又唔系、啊，竟然即系嗱，虽然咧外国嗰个嘅嗰、那個評價呢就頗低嘅呢套戲。即係又係得返三分嗰頭嘅。嘩我幾驚我初程唔想睇呀。奶嘢嗰套咁又見到我最驚見到 Harry Potter 㗎嘛。 係唔識魔法嘅 Harry Potter 好似好驚 嘅。佢識唔識魔法我都唔咩㗎啦大佬。關事呀大佬。咁再加埋科學怪人之前呢嘩好幾套已經拍到爛咗已經嘩好怕已經。我本來 OK 喎科學怪人，但因為之前實在太多爛版啦 ，OK， 咁所以哇都冇曬興趣啊！如果唔係做節目，我可能咧唔會睇住嘅，直接唔睇都唔頂嘅，咁啊冇辦法啦，又點都今日話要講下呢套係咪？咁啊睇咗，咦又唔係咁差啫，睇完又發覺 OK， 又有佢可取之處，咁啊等又講啦。咁啊第四位咧依然有007鬼影帝國，第五位我的少女時代，第六位哪一天我們會飛啊？第七位咧呢咩嚟嘅呢個？ 呢個係演唱會 嘅，唔識啊，咁啊唔計啊，演唱會應該跳咗啦，唔係電影嚇。咁啊第八位啊，十月初五的月光嚇。第九位啊就係、是、安祖賢拿嗰套啦嚇，沿海假期咁啊等唔講噶啦 ，OK。 睇下睇啦嚇，上次非常之少嘅啫。第十位咧，哇！呢套仲第十位，應該攞完獎應該飆升係嘛？就係、是、呢個《白日告別》啦。 嗯， 係咪又話又話攞獎就好勁嘅喂？ 咪啲長超多咗啊？係咪上個禮拜？ 即係勁咗㗎啦，已經咁叫做。 係啩？因為上超要上禮拜好似冇乜場次嘅。 哦，即係而家有三十幾場算俾咗俾咗佢啦，就係、是、喺林嘉欣啊，咁啊又啱攞獎啊。 嗯， 哦，原来即系叫做劲咗就咁啫，我以为佢即系叫做可以上翻啲比较 hit 嘅戏添，原来都唔得。踏血寻梅依然系未正式上嘅系嘛？ 唔系上咗啊，系嘛？ 唔系啩，得两场上咗。 我要睇翻呢个 优先嘅啫，我估系。 系嘛？ 我估仲系优先啦。咁咧，咁啊、嗯，其他嗰啲就旧嘅啦，应该系咪啊？ 嗯。 新戏应该包含晒喺头先里边啦。OK， 好。咁头先嘅就系、是、嗯观众啊。香港的觀眾用佢腳啊，同荷包去投票，咁參考一下啫、啊、你唔使信曬、啊、因為多人睇戲又唔等於好戲嚇，一陣會長講呢樣嘢嚇。 係、啊，踏雪尋梅3號先做，係啊，優先。 未做，係咪呢套聽講唔錯啊？係啊，聽講唔錯。雖然郭富城攞唔到獎，但係唔重要嘅嚇，唔重要，唔影響嘅。OK， 咁 啊,、 嗯、 啊，好啦，咁啊嗱，你可以有唔同嘅選擇。OK， 咁啊大家參考一下啦。好，咁啊跟住嚟咧，我哋就講啲戲入面啲古仔啊，咁唔鍾意聽古仔就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啊，即機。好啦，咁啊講咩先？ 嗯，唔係睇漏咗，收尾講翻咁超能勁處男去十五啊排。 係咩？哦，呢套要講啊，呢套。 係啊，去十五咯，係。 哦，十五呢套要講咩？啲人講到咁差唔講啊，諗住係嘛？ 哦，唔係睇一睇嘅，都係講完。 要講啊，係嘛？啊，真 係。係講完啦。 我以為唔使講啊，大佬超能勁處男啊。梗係要講啦，今個禮拜我諗反而係呢個即係我們都市超能力者呢套要嗱呢套我都未睇到，但我朋友又走去睇咗翻嚟，但係咧都好可惜，我未睇到，我都想睇。咁啊呢套可以對比翻咧，即係呢一排抌出嚟嘅好幾套都係另一套袁子溫嘅作品啦，係咯。 嗯。 嗰套咩話？咩真實捉迷藏啦？咁同埋仲有兩套大家即係一路捧到天咁高神咁樣一樣嘅壓井手嘅好嘢啊，係咪？即係可以一陣對比下 ，OK？ 嗯， 都要講嘅，講少啫，唔講嘅。我成日都見唔到佢去咗邊啊！你諗下幾大劑啊，大佬？ 哈哈， 排名排咩？第十五係嘛？有幾多場都？ 哦，21場。 哦，都幾好啊！唔怪我 friend 話睇嗰陣都要揾揾啊，要揾揾戲院啊，係啊，同埋場次都唔係話好多嘅，好似好少嘅院做嘅，我記得係咪啊？ 應該都係某啲院先有做嘅。 係啊，都要幾專登嘅。咁就好奇怪，即係初初諗住呢啲都係 fans 向，就即係要睇卡通咁嘅啫。你唔中意你唔會去睇啊，係咪？咁竟然又唔係㗎喎，又引到好多啲第啲人睇完就又鬧到爆，可能係袁子溫嘅原因啊，個導演嘅名氣啊，係啊係。 哦，係，或者睇見個預告咁都係睇下做乜咁啊？ 我個 friend 就話有啲係啲街坊咁嗰啲咯，即可能啲意思啲老人家咁咯。 消磨時間咁見到有、 啊、 有啲靚妹落下裙底咁個預告咁睇睇。 我唔敢講，咪因為咁啦，可能嗰啲都係慣性觀眾，即係佢未必係因為嗰台咩戲嘅。因為啲街坊觀眾咧就定時都可能真係上都入下場嗰陣，相信啊嗰啲伯伯嚟嘅，我諗佢唔知啲人咩人嘅應該係，係啊，佢唔識嘅應該佢係，我諗佢都可能冇睇過畫頭嘅，我估係 ，OK， 唔知 就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即係總之其實原來入場嘅咧又唔係咁 fans 啊，咁所以原來好多人睇完都鬧得好勁啊嚇咁樣嘅 ，OK 好，咁一陣講，咁講咩唔講呢套住啊？係咪？係咪應該講科怪人先啊？應該 係科怪人先， 科怪人講先啦。好啦，咁科怪人，哇，初初唔想睇嘅，大佬有少少好似去受難咁嘅感覺嘅，大佬，又要去捱啊，哈利波特，又得唔得啊？咁又要捱啊，呢個 Frankenstein 係嘛？之前嗰套邊個啊？嗰套啊，上次嗰套咧， 雙面人， 係雙面人係嘛？哇，幾頂惡頂，大佬，上次嗰套，大佬係咪？ 我睇完唔知做咩啊！我上次嗰套 係嘛？嗰套真係唔掂啦，大佬係嘛？ 係無端端整咗啲夜行神龍嗰啲嘛？ 佢直整係。 跟住我九唔搭八嘅，点样加咗佢？ 系想做咩？咁呢套咁呢套我都知都好啲嘅，点都起码佢即系讲翻佢系即系呢个嘅十九世纪吓、啊。我唔知点解有人话系十八世纪啊，我唔好搞错，一八几年系十九世纪 ，OK？ 即系而家我哋二零几年系廿一世纪，系减咗一嘅 ，OK？ 系第一个世纪00啊嘛，因为 系啊，冇错啊，00几多啊，系咯。咁我哋而家係21啊嘛，咁所以18幾年係19世紀，搞翻清楚先，就係、是、所謂嘅維多利亞時代嚟嘅，可以叫做。咁其實呢啲所謂維多利亞時代，亦都係咧點解係科幻嘅開始？其實就係你可以話後嗰時又冇咁講啦，但後屘呢啲就叫 steampunk 啊。即係如果你當喺哇維多利亞時代已經有啲 好高科技啊，可能整到啲機械人，甚至呢度啊整到個改造人添啦，可以叫做係嘛？咁出嚟咧，其實雖然佢又唔係用 steam， 佢係用電嘅，咁但係又冇話呢個電烹嘅呢個分類嘅喎，即係其他又有啊，但係冇電烹。咁佢哋我都查過啦，其實 steam 烹係可以包含有電嘅，因為其實都係屬於工業革命時代嘅嘢咁樣。咁有啲可能有啲死忠就話唔係啦 ，steam 烹定用 steam 啦嚇。OK， 不過我係從一啲真正嗰啲steampunk 嘅 fans 級裏面，佢哋就話其實即係一個維多利亞時代，或者維多利亞 style 啊，你可以唔係真正歷史噶嘛，你可以異世界噶嘛，係咪先？你可以天空之城噶嘛，咁你可以有唔同嘅動力源都得嘅，咁樣即係可以有神秘動力源都可以嘅。不過當然你玩埋 steam 嘅咧，一定係啦。咁但係其實總之玩呢啲咁嘅古裝嚇，咁啊玩啲咁嘅 feel， 又著嗰啲咁嘅衫，跟住又會戴嗰啲咁嘅眼鏡咁嗰啲咁嘅怪怪，咁但係啲科技好高嘅，咁都類近係。屬於嗰個範圍，大概係嗰個光譜啊，嚇叫做 OK。咁呢套劇咧，裏邊亦都有好多啲奇怪機器喎，佢又唔係話完全正常，咁所以你睇其實呢套戲都係科幻嘅，的確個城市又一日到黑喺度打裝嘅，都唔係好 exactly 正常嘅 OK。所以你睇嗰啲場景設計啊，所以嘢咧都其實都目不下級嘅，其實係啊，唔冇懶嘅呢套戲絕對。咁啊、奇怪啦，咁、主題明明話係阿 Frankenstein 啊，即係 Frankenstein 唔係個怪物個名，個博士個名嘛，阿 Victor。咁但係原來呢套戲實質唔係講佢嘅喎。 嗯。 啊，最得意係呢樣嘢係咪？ 係個封面諗住都有個大頭啊，起碼都係講佢啊，有份嚇。 唔係，咁佢喺度嘅，即係蝙蝠俠與羅賓咁，一定有蝙蝠俠同羅賓。咁但係你發現呢套戲係講羅賓嘅。 唔係，佢張海報係。蝙蝠擺中間，即係咁樣睇羅賓個頭側側地咁，以為應該蝙蝠坐正喎，應該。 咁點知原來套戲咧？啊，唔係，咁你平時睇呢、這個Sherlock Holmes 都係啦，你其實係阿 Watson 去旁述翻噶嘛，本來係冇問題嘅、即係你 Star Wars 咧，最初都係由 R2D2 C3PO 隻眼咁去睇翻件事嘅。咁但係你始終你睇個古仔嗰陣，你都仲覺得阿 Luke 先係主角係咪？ 嗯。 你睇 Sherlock Holmes 咁一定係福爾摩斯係主角，嗰、那個係旁述嚟嘅啫嘛，旁述喺度講嘢嗰唔一定係個主角自己㗎。咁但呢套戲咧，佢唔只係旁述咁簡單嘅，呢個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係邊個嚟嘅 ？Harry Potter 就係佢即係可以話咧係所有啲怪物片入面最出名嘅嗰個叫做助手角色，就係、是、Eagle 啦。咁 Eagle 呢個角色最得意咧，佢原來唔係就係跟過呢個 Frankenstein 嘅喎，佢又有跟過阿 Dracula 嘅喎，即係我唔知幾時就轉個工嚟，真係好犀利嘅。即係總之呢啲咁嘅戲有新座古堡咧，佢係負責開門嘅永遠。你敲新門，跟住有個陀背佬攞住支燈咁啊，你揾邊個啊？嗰、那個就係 Eagle 啦。大家有冇啲印象咧？咦？咁竟然點解今次揾個即係嗱？老實講 ，Harry Potter 都 OK 個樣係咪？都靚仔係咪？ 正常是寫影斯斯文文 嘅 喎，男仔樣啦，係啊。 佢係好似細路咁啫，但係我唔係醜樣嘅，係咪？咁點解揾個青靚白淨靚仔做 Eagle 嘅 ？Eagle 唔係又駝背又肉酸顧肉酸嘅，係咪 啊？係個鼻係好突咁啊嘛。 係咯，怪物咁噶嘛，開門嚇親你噶。 係冇乜頭髮咁啊！ 即係佢個樣恐怖過 Dracula 自己，恐怖過科學怪人嘅大佬。咁點解會揾阿 Harry Potter 做咧？咁當然佢係專登玩嘢啊！咁竟然嗱，我哋初一諗就係咪阿 Harry Potter 最尾賴嘢搞到咁咧？最後變咗咁咧？你通常會 變到變咗咁啊？ 係啦，最尾梗係賴曬嘢變咗咁。佢又唔係，原來佢係調翻轉開場嗰陣咧，就佢係咁樣嘅。咁佢又冇樣衰嘅，佢陀背啫。咁就話喺賣團度都係。做小丑咁嘅，咁但係啲賣團好衰，啲衰人嚟嘅，個都成日踢佢啊，蝦佢嘅，即係唔係話一齊搵食嘅，淨係恰佢嘅，有時溫住佢添嘅會。 即係虐待嗰啲怪人咁 啊！當佢係啲係怪人，直言當佢怪人。咁你諗下咁嘅角度去講嘅，咁後屘仲有條愛情線喎佢，咁成個所有發生嘅嘢都喺佢身上喎，咁咦？咁佢唔係旁述嚟喎， 應該佢先係。 佢先係主角係咪？係咯。咁大致上咧講佢就因為佢平時咧就即係佢係小丑嚟嘅啫，其實就冇咩做嘅，即係負責俾人即係做嗰啲咩下巴俾人即係俾人打， 俾人玩嗰啲 啊，係啦，即係俾人整蠱咁嗰啲角色，咁佢其實冇得閒嘅。咁所以佢平時就做乜嘅咧？就原來佢好中意去 study 嗰啲人體結構，我又唔知喺邊度揾啲書嚟，又唔知佢點樣，佢自己畫添嘅可以。咁佢點樣可以有啲知識佢冇解釋嘅，所以佢喺度睇住嗰班賣團啲人嗰陣，佢又可以畫到，即係佢可以見到佢係好似。嗰啲唔係高安哲羅啊，或者邊個嗰啲畫咁咧，即係佢哋唔係淨係畫人，佢有畫啲人解剖圖噶嘛？大家記得嗰啲以前啲古畫，佢就可以突然間畫面變到咁樣喎。 咁就見到嗰、那個有個空中飛人女仔咧，咁其實佢有啲中意嗰個女仔嘅。咁佢又見到佢，佢又見到佢變咗嗰啲解剖圖咁嘅。咁所以佢喺佢眼中咧，其實佢對人體結構咧非常嘅熟悉嘅已經，即係啲血點樣走啊，所有嘢佢都知道嘅。咁好啦，咁終於有一日就發生事咧，就係、是、呢個嘅空中飛人女就發生意外就搭咗嚟喎，咁冇安全網嘅喎。 系，我啲亡命表演嚟嘅。 一八几年嚟嘅啫，嗰阵系，系同埋佢个马戏团都好衰嘅，知佢都储紧人命 咪死咗就算啦。 系啊，死咗咪算咯，系咪先？咁即系佢又冇解释点解系咁啊？咁好快。 咪佢当人哋有啲买咗入嚟嗰啲奴隶 咁啊？你当系咁啊？系咯。咁打嚟，哎呀，咁就嚟死咁喎。咁啊就嚟死，唔系因为佢咩嘅，佢系因为佢个断咗嗰个锁骨啊，就压住咗个肺咁嘅。 嗯， 咁佢即係走埋去睇佢啦，即係其他人都圍住，但係其他人唔知可以點啊，咁佢就走埋去成即係睇下佢有點樣，咁跟住另外又有條友又唔知做咩觀眾嚟嘅，本來又中咗埋嚟喎，咁唔知咩事喎，但係嗰個就西裝骨骨嘅，咁就大家就急手急腳咧，就咦好似大家都知道佢即係好似都少少識醫術咁啊，大家都係咁啊，知道佢咩問題啊，咁原來係個鎖骨斷咗，所以即係壓住個肺，咁啊唞唔到氣，咁佢就話要將佢個鎖骨推翻上去咧，即係折咗骨折咗壓住咗，咁佢要推翻上咧，咁佢就即係佢唔係話會點，起碼唔使即係有會死先啊嘛，咁你慢慢醫翻條骨咯，之後係咪？嗰啲人冇所謂啊，係咪？咪入醫院瞓下咯。咁即時點做咧？咁啊，佢問啊，係啊，希利波特去救嘅喎，唔係嗰個隔離嗰條友喎。佢問佢借個陀錶嚟啊，咁佢就唔知點樣，即係攞嚟借力咁啊，類似揞住咁。咁佢就話你幫手撳住，咁佢就咪好似啲鐵打醫生咁，一嘢咪啪咁咗佢托翻上。 嗯， 咁冇嘢咯，跟住我啊唞啖气，终于即系可以唞翻气，系咁啊多谢咁，佢话你好叻啊咁样，即系嗰条女都有啲 O K 佢嘅，即系虽然佢咁样衰啊，即系话救翻命咁，咁跟住佢嗰个另外一个西长掉头走啊，咁嗰个 Harry Potter 就问佢你叫咩名，咁佢最好笑呢度咧，佢拧转头，佢又唔系讲佢系 Victor Frankenstein 喎，佢冇出声，突然一打个字出嚟啊， 即系好似人哋 好合扁。 突然间介绍咁样， 系啦， 有时有啲冇合片咁，突然间打字佢， 突然间打个字出嚟吓，漏机 咁个旁述讲嘅，近时好中意。 冇都冇嘅，有时 呢度冇声咯。我近时啲戏好中意个旁述讲嘅， 而家都唔会啊。而家通常都系得个字嘅啫，冇咁肉酸嘅。冇合片咪打个字出嚟咯，系咪先？咪呢个关羽咁样啊，唔系咩？ 吓 会噶，都会噶。咁但系咦，我未睇过西片系咁噶，点解会咁肉酸走个人名出嚟嘅？大佬，即系呢啲有少老土啊嘛，你真系。咁跟住佢就當呢、這個，因為佢戲名就係 Victor Frankenstein 嘛，咁咪當係個字幕嗰個即係嗰個戲名咁咪算咯，即係咁佢算係㗎啦，係啊，咁佢當係嘅，咁跟住佢咪叫做即係啊咩啦，咁但係阿邊個咁叫咩名？佢又冇名喎，原來Harry Potter冇名喎，冇名嘅，連名都冇嘅，花名都冇，哦冇名嘅，咁啊算啦，冇咯，跟住冇發生咩事，咁就原來咧呢一、這個咁嘅阿 Frankenstein 啊，就已經好覺得呢一個即係陀貝佬咧，陀貝小丑咧。就唔簡單嘅，因為頭先佢嗰一即係一手嘅鐵打推拿咧，即係簡直係佢哋即係學過醫都冇咁犀利嘅即係手法嚟嘅。即係第一就佢一定係識呢啲嘢啦，覺得即係陀貝佬即係嘥咗啦，喺呢個馬戲團度做小丑唔係嘛咁。咁同埋佢好欣賞佢嗰套手藝啊。 嗯。 即係佢欣賞個手藝喎，唔係就係佢嘅知識喎。咁佢就覺得咧一定要揾佢嚟幫手，叫咧佢後屘就係想救走佢啦。因为佢后屘咧俾人困住喺个即系嗰啲野兽笼嗰度，跟住佢咪走。 哦，即系佢啲奴隶咁样，佢俾人买断咗，咁佢要救佢出嚟，一系捉佢，一系夹硬偷佢出嚟嘅。 系啦，咁佢真系想开锁咁啦，咁啊搞到好耐嘅，咁佢搞到好危急嗰阵，啱啱开到啊嘛，咁嗰班嘅买断人追出嚟啦，咁啊又放晒飞刀又剩，你唔好以为我唔系话讲，即系佢又唔系谂住俾钱所以赎身噶，即系谂住走佬嘅啫嘛。咁点解两条友就喺嗰度？哇，争啲！我冇合片㗎嘛，人哋飛刀過佢就執返飛刀飛返轉頭嗰啲呢，跳嚟跳去咁呢，咁你直情簡直就好似睇緊呢個之前啊羅伯唐尼版本嘅福爾摩斯係咪， 係 就係嗰啲咁啦，即係明白原來咦都有啲新手打咗兩下佢哋兩條友咁樣，咁結果就俾佢哋捐地窿啊，叫我走甩咗啦，咁跟住當然就啲差人就一路就想捉返呢一個嘅即係呢個陀貝人嘅，咁但係點知嗰晚呢喺佢翻咗呢個 Frankenstein 個屋企之後，呢個 Frankenstein 竟然幫佢用一個還原靚靚拳咧，就整翻去做 Harry Potter 喎。係用咩？電咗定咩？唔係電咗。 佢就話佢咧，其實佢唔係陀貝嘅，佢點解背脊有舊嘢？佢話佢唔知係啲一個水泡喺度咁嘅，話佢係。 哦，即係生嘢嘅其實。 唔知好大嚿嘅，總之佢就幫佢插咗嘢咧，幫佢放曬嗰度，成個桶咁多個有。 跟住佢泼咗落街咁啊，泼到人添啊，听到下面大叫嘅，佢冇影嘅，下面大叫讲晒粗口咁，你知咩事啊？咁啊，总之佢掹翻出嚟，佢就个背脊冇嘢，但系佢真系可能佢惯咗成日咁样污喺度啊，应该佢就要用一个嗰啲好似背心咁嘅嘢咧，但系后边有条铁咁样，帮佢即系支撑翻个身， 撑翻只脚。 佢话佢即系之后慢慢佢就会可以好 习惯翻翻只脚骨啦。 因为佢话佢咁样咗太耐啦嘛，系咯，十几年都系咁，咁你变咗要搵个嘢帮下手咁样，咁总之佢就嗰晚就佢自己就即系又剪下头发啊，剃下须，咁总之第二朝变翻 Harry Potter 行翻出嚟啦。OK， 系 一晚之间就变翻做靓仔啦，已经。差佬见到都唔认得咁样。喂，同埋佢小丑嗰阵系又化咗个小丑妆噶，加埋，即系所以其实啲人都唔知佢真样系点。咁啊，总之就周围见到嗰啲咁嘅告示 wanted， 咁系就系画佢嗰个小丑样啊嘛。咁所以冇见到都唔知系佢。咁结果佢就代替咗咧呢个博士，即系呢个阿 Victor 咧，佢口中讲佢以前个助手就叫阿 Igor， 不如以后你用呢个名啊。咁啲人开门，你咪话咧 Igor 咪得咯。咁不嬲都系嗰个 Igor 开门嘅。咁佢初初就冇解释呢个人去咗边嘅。即其實原來後來發覺原來死咗嘅，係啊，原來死咗嘅。即總之佢初就話唔喺度咁啊，就係走咗之類咁，就話你代替佢做我助手啦咁。結果咧呢個 Harry Potter 又真係好犀利嘅，佢又真係有好多概念好多嘢咧，比呢個啊菲尼神仲更加犀利嘅，即喺呢啲醫學上面。咁結果佢跟住就整咗一隻猩猩啊，係咪咧？猩猩啊， 馬騮嚟，猩猩 啊，馬騮係啊，即用啲。即係啲動物內臟啊咁細細埋埋咁，佢初初就係去試入落電睇下嗰啲器官係咪可以喐翻咁嘅，咁啊發覺又得嘅，係 幾大隻到啊？ 咪馬騮 咯，哦，即係馬騮咁細隻嘅啫。 又唔係好細喎，你當佢獅神咁咯。 哦， 即係獅神初初咪冇咁大隻嘅， 係 係咯，但係又未至於可以企喺人膊頭咯，即係大隻啲。咁佢就即係總之佢都唔係即刻整好嘅，搞咗好大輪嘅，咁結果就 show 俾一啲人睇啦。咁初啲人就佢唔 work 嘅，初 show 嗰陣就電咗幾次都冇嘢嘅，咁啲人走啊。咁去到最尾嗰下就 work 喎，咁俾嗰個其中一個有錢嗰就睇中咗呢件事咧，咁佢就肯注資落去。咁但係咧跟住就話原來咁當然嗰個後尾嗰個風中飛人女嗰啲有講嗰啲嘅，即係話後尾好翻啊，咁又冇再做馬戲團咁嘅，好似跟咗條友咁上下嘅，唔知咁上下嘅。咁而家就過翻普通人生活。咁後屘又撞翻佢嘅一個酒會度，即係認得翻嘅，認到啊係乜你變咗咁嘅樣嘅而家咁樣嘅，即係中間有發生過啲嘢嘅。我初以為佢兩條友爭女添，但係又冇 喎。嗯， 又冇乜呢啲嘢喎。咁所以後屘咧呢度有少少注資之後咧，嗰個 Fancy 就話啦，我哋要去第二即係 Phase Two 嘅嘢啦，咁樣咁就係要整人啊。系啊，佢如果唔系咧，嗰个人就唔会继续注资啊。咁其实嗰个人唔知想整咩嘅，系咪想整啲改造人军团啊，即系成立呢个 soccer 之类啊？ 类似 啊，类似噶，系啊，系类似噶，即系有啲唔系几好嘅目的噶，就唔系想医学发达呢啲嘢嘅，唔系呢啲嘅，系，即系有啲阴谋。咁就唔知佢想点咧。咁但系 Harry Potter 就话要退出啦。咁因为之前佢哋个大屋度俾个差佬咧又。攻入嚟啊，同埋俾人去圍佢啊，即係俾啲市民啊，咁佢就放棄咗原本間屋，就走咗去呢個投靠呢個有錢佬。咁但係因為 Harry Potter 話唔想再繼續之後咧，呢個有錢佬就想殺咗佢啊。當然呢個阿 Victor 就唔知道啦，已經坐咗馬車離開咗。咁啊掟咗落河啊，但係唔知點解阿 Harry Potter 又識得解繩又識繩喎，唔知佢馬戲團佢都咪學咗啲 學曬馬戲團入邊所啲人啲。 是不是因为那个人飞刀飞的他又懂飞回转头，难道他是可以看一次就懂的人的，可能是都不定。 嗯。 他没有解释到的，总之他自己可以解到的东西就游回上来，叫他没死到。那跟着没死到，那他那个即其实都变了他女朋友的了，其实那个空中飞人女后面。那说其实我又不知道他那个人不是说为什么他会变得有钱的，我又不记得了，是的，我不记得了细节。但佢我唔通嗰日佢老公嚟嘅又唔係喎，我唔好知呀，係囉。咁係佢就唔會同呢個 Harry Potter 啦，係囉。 即係哦，如果唔係老公咪勾佬，如果係佢老公 又。真係唔好記得係點囉，即係我咁你咁後咩嗰條女就同佢講話呢個 Victor 你最好朋友呀，咁你唔可以即係就咁由佢錯落去呀。即係佢都覺得佢唔啱嘅，因為話即係話覺得有問題啦，其實我都唔知有咩唔啱啦 ,ok。咁最後咩佢哋就去到佢有一個 新嘅基地咧，就喺個山上面，咁就係一個圓形咁，但係通頂嘅。咁原來佢哋就已經諗住係用雷電去再做新嘅科學怪人啦。因為其實呢個科學怪人咧係中間嗰陣係阿 Harry Potter 同阿 Victor 一齊設計出嚟嘅，甚至乎係Harry Potter 嘅 idea 多啲添啊！即係初佢唔想幫佢啦，話唔想幫佢，但因為見到阿 Victor 個應該個係個老豆嘅嗰樣好正嘛，咁啊即係走嚟即係話佢啲嘢冇用啊！咁啊，結果佢又突然間發神經，又幫翻佢，即係幫佢諗咗啦，就話即係平時即係嗰只馬騮點解咁快就會死嘅，因為佢個身體負荷唔到啊嗰啲咁嘢，佢話要一個兩倍嘅身軀啊，即係人嘅兩倍喎。咁同埋咧咁要再強啲嘅心臟，要有兩個心臟啊，兩 set 嘅肺啊，咁佢咁講嘅，係啊，咁所以點解後來科學怪人係咁巨型啫？就係咁啦，因為佢基本佢哋係將所有嘢揾外科手術即係聯埋一齊嘅啫嘛，所以點砌都得嘅，即係佢講就係咁啦 ，OK， 即係唔需要跟住真正嘅人體結構嘅可以。咁至於後屘整咗出嗰隻嘢就係一隻唔識喐嘅。連埋一嚿咁嘅嘢啦，就初頭冚住個頭咁啊，咁終於要做嗰、那個即係行雷嘅實驗啦，咁佢就放啲好似熱氣球咁嘅嘢上天度引電嘅，咁當然嗰時都係零零白單風㗎啦，已經唔係陽光普照， 係雷電交加啲嘢， 交加㗎啦，已經係好似打風咁啊，咁佢揀啱時間就要做嗰個實驗啦，咁結果阿 Harry 亦都係嗰個時間即係追到佢哋嗰個即係新嘅基地，咁都好多人㗎喎，你唔好以為得佢一條友，成個基地都係人㗎喎。因為嗰個有錢佬佢係佢喺度噶嘛，咁就正係啦，見證嗰陣時，咁結果就後屘就科學怪人醒嗰度咧，竟然就唔認佢哋啊，就開始殺嗰啲人， 唔係即係最變咗好似拇指傷咁樣一隻野獸啊嘛。 嗯，你都可以咁講嘅，你都可以咁講嘅，因為佢唔知點解嗰個阿 Victor 就佢唔冇理由啊，算係佢就即係佢係叫嗰只科學怪人做佢嗰個兄弟個名嘅。啊 ，Henry 咩嘅，咁就佢冇理由留低咗嗰个脑咁耐嘅，可以。 嗯。 我又唔知点解喎，系咯，因为其实佢话到佢点解要整嘅嘢，就好似话要即系、就是、要补偿佢以前累死咗佢个兄弟咁嘅嘢嘅，即系类似系咁。 嗯。 咁佢觉得佢纯粹点啊，当佢系嗰个人咧，但系佢真系保存。 定本身留咗个脑喺度接住。 咁啊，接住应该难少少啦，系咯。咁我就唔知咧，系唔理佢啦，系啦。咁总之就后屘只嘢就。見人就殺，咁結果就佢兩條友啊，即係其他人都死曬啦，已經死曬，有錢攞有錢攞啊！ 係啲身手唔夠啊，兩個特別好身手。 啊，佢兩個犀利啊，大佬兩條友夾手夾腳，其實已經插低咗佢啊，揾嘢兜心。但係佢兜心插完先突然間醒起，唔係喎，佢有兩個心喎，咁樣咁嗰陣又夾翻起身，追問李南又再打過咁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位啊有啲戇誇嘅，因為觀眾都記得佢有兩個心啦。 係佢自己做我都唔記得， 即係你 手落手落腳做。 係咯，頭先冇幾耐之前先講過啫嘛，仲要咁變咗有啲囧咗少少。咁跟住就再插多一嘢先死嘅。咁見到兩條友終於搞掂翻只怪物之後，其實冇喎，其實係大團圓結局喎。咁啊，唔係話咩嘢喎。跟住個 Victor 就成自己走咗離開咗旅行，留低封信俾阿 Harry Potter 就話：你自由啦。咁話即係 Harry Potter 就成日覺得自己係佢仆人啊，就話你唔係我仆人啊，你唔係我 partner， 你我朋友兄弟啊，成日話你兄弟嚇。佢話你以後就係離開你人生啊。咁佢就繼續佢旅行。咁但係如果我有需要，就會我哋會再話見面啊。咁最尾又我係你最好嘅朋友，跟住又打個字出嚟。Victor Frankenstein 咁，哇！我最覺得最囧係呢下咯，其實係啊，咁但係其實中間成套戲就完㗎啦，冇㗎啦，冇㗎啦，係。咁啊 ，Harry Potter 咪同翻嗰個風中飛人女一齊咁咯。咁其實套戲咧真係唔係差嘅， 嗯， 即係尤其是我完全冇期望，冇諗住舐硬嘢入場咧。咦？唔係喎，套戲睇落又 OK 喎，啲嘢又做得好細緻喎，係咯。唔係求求其其喎，咁佢同埋嗰兩個人嘅關係嘅描寫啊，嗰啲嘢其實都完全 O K 嘅喎。嗱，即係佢唔 O K 嘅位咧，係佢即係明明呢套戲又話係 Frankenstein，Victor Frankenstein， 點知唔係講， 點解係講 Ego 嘅？即係呢啲怪位咯，係咯，即係明明都唔係蝙蝠俠嚟嘅嘛？點樣裏邊係講阿羅賓點樣由馬戲團，跟住點樣後屘跟咗阿 Bruce Wayne 咁講呢啲嘢嘅？成條愛情線喺曬羅賓身上，咁呢套就唔係蝙蝠俠啦，係咪先？ 係。 係咯。即係你應該呢套叫葛南城或者 whatever 咁就 OK 係咪？咁你可以講個成熟任何人係咪？但呢套戲明明用咗人名㗎嘛，用啲人名應該講返個人㗎，理論上係咪？理論上都係啊。咁樣唔係呢下嘢就奇怪咗嘅。講真，你喺個對觀眾嘅期望上啊，或者你成件事嗰、那個成件事上面都係怪嘅，因為即係其實 Victor Frankenstein 真係唔係主角嚟嘅。 唔係佢成日都喺度，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個主角係阿 Ego 咯，即係阿哈利波特咯。呢樣嘢有啲怪咯，係咯。唔係咁你蝙蝠與羅賓，蝙蝠都一定喺度嘅，即係等於平時蝙蝠同羅賓，羅賓都喺度嘅， 係 即喺度啫，喺度咁。但係主角係蝙蝠啊嘛，平時係咪？即係咁解咯。咁呢度主角係邊個？咁主角我都係阿 Ego， 就係咁啦。呢下怪少少。咁其實一路睇到戲都冇問題。咁個結局又唔係咁帶得出科學怪人本身嗰個味道，因為科學怪人就唔係一隻怪物嚟嘅。 唔係佢呢度直頭將個科學怪人變咗咩啦？ 怪物係冇人性。 冇嘢啊！變咗係佢哋整咗出嚟一隻怪嘅。 係其實科學怪人本身咧係一個樣好衰，但係其實個心底係好嘅嘢嚟噶嘛。 係個悲劇嚟㗎嘛，本身 悲劇嚟㗎，冇錯冇錯，即係其他人唔能夠理解諒解呢樣嘢嘛。咁變咗你以前好睇咧，就因為有呢個位啊。 嗯， 係咯。 咁但係其實之前咧，我哋話之前科學怪人咁爛，因為佢改到變咗第二樣嘢嘛。 即係其實後屘嘅 King Kong 咧，就反而有留翻呢樣嘢喎。 嗯。 即係 King Kong 就其實都係類似係咁啦，即係又係佢係一隻怪物嚟㗎啦。咁但係其實佢唔係壞喎，係你班友仔專登捉咗佢去紐約度做表演，係咪先？ 係，同埋佢本身係得佢一個嘛，死剩好寂寞咁樣。 咁同埋佢係本性係中意爬樓啊。咁你又 唔係佢都係中意嗰佢當嗰個係異性嘅嗰條女係。 即係總之嗰隻嘢，你覺得嗰隻嘢真係唔係壞嘅，咁但係你班人要殺死佢嘛，咁係咪呢下咪大家睇到，哎呀，終於最尾係阿 King Kong 真係死啦，你都好感動嘅，大家睇嗰陣係咪？ 唔應該死咁樣夾硬拎咗佢，跟住整死咗佢咁樣。 其實佢本來喺個森林繼續落去好地地，咁其實呢套戲即係呢個科學怪人其實都係類似，就係又係一隻哇好冇有力，即係如果你同佢直接打咧，佢似乎係無敵嘅一隻嘢，咁。但佢係燒死嘅，我記得原著好似係咪？係咪燒死？有冇死啊？ 唔記得錯啊，就好似冇啊，係咪走咗係咪？ 唔係，跟住嗰啲電影嗰啲搞到亂曬，唔係 係亂曬啊！我記得就係有啲版本，我見到佢自己走咗喎，走咗喎。 係咪？其實喺原著佢最屘有冇死咧？我唔記得咗。 真係唔記得咗，太多版本啦。 係咯，我唔記得原著有冇死，但總之都係一個悲劇嚟嘅。咁你其實好睇就係因為係咁啫嘛，佢唔係一隻就咁嘅怪物嘅怪物啊嘛。咁但係呢度咧就冇咗啦，呢樣嘢就變咗係變翻一隻怪物啫。 佢呢度變咗本身個重點唔喺佢度啊嘛，因為 即 係最尾變咗只捧怪獸。 最尾就好似你開動咗個 Terminator， 你要打翻低佢咁咯。 嗯， 即係嗰隻嘢冇好與壞嘅，你千祈唔好開，你開著佢就係咁殺人。咁而家你就整翻識佢，就係咁咧，就係類似係咁啦。咁但係科學怪人本來唔係咁嘅囉，不過佢呢度你當算啦，佢都唔係 focus 喺呢件事㗎啦。 係啊，我就話起碼都好過嗰啲即係改到九唔搭八嗰啲啦。 係，同埋對科學怪人唔係真係咁無敵嘅，可能真係再肥咗兩槍就冇事囉，但你急都急得死佢嘅。 我咪正常一個收入都強壯啲咁樣。 照計應該勁好多嘅，係啦。 咁我唔同近時嗰啲版本嗰啲金剛不壞點同。 冇去到 Hulk 咁勁，應該再勁啲。咁佢呢度就容易打低好多。 嗯， 就係咁啦。咁其實就唔係喎 ，OK 喎，睇下 OK 喎套戲。 嗯， 係咯，絕對可以睇下喎，唔係咁差喎。 咁、起碼有啲嘢描寫，有嘢講。 如果之前嗰啲咁嘅科學怪人片你都會入場嘅話，咁呢套反而一定要睇喎。 之前有啲睇完都唔知做咩啊嘛。 做咩？我簡直垃圾入去受啊！簡直係咯。 就係、是、咁不斷咁打下打下，唔知佢想講咩啊嘛，跟住嗰啲。 系啊，唔知做咩嘅。咁但系呢套戏就冇漫长嘅喎，由头到尾咁啲事一路去一路去咁，所以都娱乐性啊嗰样嘢又有嘅喎，系咯。咁所以 OK 噶，即系但系佢个 style 咧就真系有啲似福尔摩斯嘅。 嗯， 系。咁啊，当然 啲造型都似啊佢哋。 啊，其实啲时代都差唔多。个导演本身咧就系、是、拍呢、這个系咪现代版福尔摩斯嗰个嚟嘅？好似 吓 系嘛？ 要查翻資料，不過 我阿 Sherlock 係咪電視嗰套啊？ 好似係 電視嗰套，係即係唔係阿羅伯唐尼嗰出戲咯？ 我唔同啊，我都 係咯。咁但係佢呢套咧就似羅伯唐尼嗰出福爾摩斯咯。係啊，不過 anyway 即係佢都係兩個人拍住咁噶啦。咁 anyway 福爾摩斯都係咪？都係福爾摩斯同阿 Dr. Watson 噶啦嘛，係咯，都係有少少似嘅。呢度其實都係係啊，就變咗一個福爾摩斯同阿 Watson 嗰個咁嘅。類似咁，佢呢度就似啊羅伯唐尼嗰個版本係啦。咁因為佢成日見到啲人，佢哋又會見到佢係變咗畫出嚟嗰啲即係嗰啲骨啊嗰啲嘢咁啊嘛。咁你係咪啊？係咪有啲似羅伯唐尼嗰個福爾摩斯啊？ 嗯， 即係佢見到啲嘢突然間有曬啲圖喺度計曬數咁噶嘛，可以係咪？ 咁呢下都有，咁變咗咪我覺得更加似羅伯同你都福爾摩斯咯。咁你可以話佢攞咗一個類似嘅概念擺咗落去Eagle 同飛行神身上玩咯。咁你咁睇，咁所以其實唔係差嘅一套電影。咁我又唔知點解外國嘅影評好低分啊！我都唔係好知點解，係咯。咁但其實又唔係差到咁嘅，睇完之後。 哦，都唔知喎。但係呢個導演近時咧拍過上次近時美國地將嚟香港嗰個超能力嗰套 哦，係咩？即係就係呢個導演拍嘅。 啊，都係呢、這個。但係上次嗰套又真係唔麻麻地啊。 上次嗰套我冇成套睇曬啊。 哈哈。唔知啊，上次可能啲成本問題話，我嗰套又麻麻地嗰陣時。 叫咩 push 啊嘛 ？push 啊，係咯係 啊。係咯。哦，嗰套好多人做㗎，其實都。 是好多人做是。 嗰度成成有 Dakota Fanning 嗰時仲係細路嚟嘅細路女嚟嘅。 係嗰陣時仲係細路女嗰陣時係。 即係瑞公主個家姐而家大人。係囉。咪嗰套即係麻麻地喎嗰度又真係。 係嗰度麻麻地係。 就走去啲海鮮檔打爛曬啲海鮮玻璃。 係佢用我啲槍力喺度撞人啊同落咁開槍咁樣嗰啲嘛。 真係麻麻地喎嗰套又真係。 係啊。 但呢套唔係咁喎呢套啲景啊嗰樣嘢都做得好足喎。 嗯， 系啊，绝对唔差噶，唔系话啲 B、C 级添啊，即系啲景嗰样嘢做得好靓噶，系啊。 嗯。 咁啊，所以呢套就要讲一句公道说话啦。我明明就冇心睇嘅，即系为咗做节目。诶，睇完咦又唔系喎，又 not bad 嘅喎，原来咁啊咁。 嗯。 系啊，咁啊呢套可以值得大家入场一睇，系啊。咁所以可能就係咁啦，我見到好多觀眾留言呢睇返啲網上面呢都係咁讚返呢套戲㗎喎。係囉。 係。正常睇完即係可能之前個預期好差入到去咁咪冇咁慘，所以好多人都留言返返嘅。 都 係 預期冇乜，但入去睇完又唔係咁差㗎喎，可能係因為咁。係。咁所以就額外覺得好睇咗都唔定。係。咁咁值得一睇嘅，可以一睇，可以一睇嘅。唔係睇唔睇都得啊，即係睇下可以睇下嘅，係娛樂性有一定娛樂性嘅，係即係當然有佢有佢嘅沙石，但係有沙石啫 ，OK， 唔係至於套戲好差嘅，就咁啦 ，OK， 咁大家選擇啊，可以一睇喺度 ，OK， 咁同埋都要講下 Harry Potter 喺呢套戲入面咧，都的確睇到佢嘅演出嘅，因為佢要成日扮一個原本係陀背嘅人咧，所以佢成日都有時個膊頭都係專登側側地嘅，因為佢唔係完全好翻噶嘛。 系， 同埋佢行得有啲怪嘅，咁所以呢套戏佢都专登喺个形体上面咧，系做一啲嘢嚟配合嘅，吓，咁佢的确佢都系有去努力去演嘅呢套戏，起码系咁，起码系咁，即系佢都好想证明俾你睇，佢系有演技嘅， 所以佢成日都做埋啲角色，而家佢好多都其实想摆脱下哈利波特嗰个影子嘅， 佢专登做啲好似可能留晒须啊，咁即系专登做啲可能同佢本身，因为佢本身。佢係好多毛嘅身，但係佢個身形係好瘦仔嘅嘛，仲 係。係啊。 呢度睇都 高嘛佢。 係啊，呢度你見佢冇咗件西裝褸嗰陣，你都覺得點解個身好似咁細咁嘅？即係個 好似 咁窄嘅，即係好瘦仔咁咯。即係佢個樣大過咗，但係個身形都仲係好似好細啊。 唔係佢係成身毛啊，但係仲係好似細路啊嘛。 係咯、啊。我覺得佢最適宜做 Teen Wolf 啊，我。 都似啊，其實。 佢做 Teen Wolf 唔使化妝。 係佢成身都係毛嘅。 係啊。即係其實佢就唔肯學阿 Michael J. Fox 咁 keep 住做，即係做學生咯。 唔係佢反而就係唔想再做呢樣角色咯。 唔想再做咯，即係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嘢係似阿張繼聰，就係好想擺脱自己即係以往嘅一啲形象。咁但係我諗阿 Harry Potter 就成功過佢嘅，點都係咯。即係佢 咁佢好多似好多嘅，佢而家好鍾意做啲角色，但係滿面胡鬚嘅，唔知係。 不過我覺得佢其實更加應該接受返自己原本嗰個條件，做返原本嘅嘢，咁就唔使專登做啲相反嘅嘢咁解。我唔係話佢冇努力，佢有嘅。咁張繼聰就另一件事啦 ,ok? 即係佢 try to prove 嘅嘢，我覺得佢 prove 唔到嘅。即就係一個好演員呢樣嘢 ,ok? 我佢 prove 呢個時間先講 啦。想講㗎啦都講㗎啦都講到。 而家講啦咁 咁講 到講邊套戲啊。 咁我想補充先呢個阿飛人神仲。 我未睇咁但係聽你講我覺得起碼好睇過啲係 action 嗰啲貨怪人應該。 喂咁佢又冇咩 action 喎套戲。 係喎好睇過嗰啲喎起碼有個古仔有啲嘢講喎。 佢又雖然我話佢哋都打得兩下但佢又冇話成日打㗎喎。 係咁咪咁你發生咪咩嘛你。之前嗰啲霍格唔係勁打都冇咁好睇到嘢講咩。 即係佢不斷係有嘢發生不斷推進嘅故事所以唔悶嘅。雖然佢唔佢又唔算係 action 片但係冇悶嘅。甚至乎你可以話佢比 比阿福尔摩斯更加唔闷嘅。 嗯。 佢冇静咗落嚟不断讲嘢嘅，冇噶，冇呢啲情况嘅。即系总之啲嘢不断去，不断去，不断讲嘢都系讲一阵嘅啫，又有嘢发生噶，咁样咯。咁所以从头到尾套戏唔错噶，嗰个 flow 做得系啊，其实系 OK 噶，套戏真系 OK 噶，系啊。 系，我谂啲人俾低分，可能都系因为佢哋啲人预期可能真系放怪咧。 我唔知点解啊，因为我冇睇到佢哋实质写啲乜嘢，但系即系叫佢俾到咁低，我起码觉得呢套 系咯，奇怪嘅点解会咁啊？ 系啊，即系起码呢个系一个合格唔合格嘅戏嚟嘅，冇唔系差到咁啊，系咯，差到咁。尤其是呢期，如果你即系呢个礼拜，即系如果你想揾套即系鬼佬片睇，呢套真系 not bad 嘅选择嚟嘅，其实系啊，就系咁啦。OK， 好，咁啊讲完，咁啊讲下另一套啦，另一套啊，我 friend 睇咗就系《陀地驱魔人》啦，我未睇到。哇！佢話多人到咧呢套戲，即係意思嗰啲星啊，即係好多人。咁但係所謂星意思就是大量 TVB， 嗯，係好容易 TVB 搬咗去， 即係真係係，即係佢除咗啲主要角色幾都唔係喎，主要角色都係 TVB 喎。咁啊張繼聰同阿蔡思貝都算係 TVB 啊嘛。 係，咁佢係撥俾咗個台灣妹啊郭采潔啫。 係啦，咁啊淨係得啊主角啊張家輝自己唔係 TVB 啦，咁跟住係啦個有個女鬼啊唔係 TVB 啦。咁里边有阿余文乐客串做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只恶鬼想报仇嗰个嘅差人嘅后生版咧，咁就余文乐做嗰、那个又唔系 TVB 啦。咁最尾张学友出场嗰下，咁张学友都唔系 TVB 嘅。咁但系即系，但系其他人都好多系 TVB 嘅。 嗯， 系啊，仲有林嘉欣唔系 TVB 啦，做佢老母啦。 嗯， 咁咯。咁啊、TVB 有啲咩人啊？死啦，我又唔係好記得曬喎。佢大概講好似係咪謝雪心做過文米婆啊？係咪咧？係咯。咁啊，吳啟華同唔知邊個就好似做兩夫婦，即係揾啊最初嗰陣揾啊張家輝幫佢女驅魔嘅，咁即係類似。但我唔記得佢講話邊個係個老婆，邊個女，我唔記得咗。係啦，係啦。即係佢有我朋友講過，但係我又唔係我睇啊嘛，邊度記得曬佢？即係佢有提過啦。總之好多呢個嗰個啊，全部都係。即係意思套戲咧，啲 K 咧飛都好出場，好即係你識嘅啲人全部都係，即係你揾翻啲係啦，揾翻你識嘅人做，咁啊都可以叫做群星拱照㗎啦，呢套嘢係嘛？咁因為張家輝嘅實力就喺呢度啊嘛，佢哋話， 係、 哦、即係原來優低嘅實力唔係講個即係實質嗰啲嘢喎，就係人面講嘅一種實力嚟喎，即係呢下、 哦、香港變咗係啦，唔係， 但係真係，但係唔係喎，但係十年前啲人都唔係咁講啊，十年前啲人話， 而家係咁啊， 十年前啲人話啊，你就算幾有實力都好，你都要有即係要有關係，有啲人面嘅咁樣，咁我唔否認，咁梗係係啦，做嘢又唔係完全你做得好就得嘅，你都要有啲人事關係，咁呢個我認同，但係而家講一講就改咗呢句嘢，人事關係就係實力啦。即系唔使得噶，即系你唱歌唔使。 唔系而家教唔系人事关系最重要啊？ 唔系最重要，系 is all。 咁唔系咁，佢都话最重要嘅，佢其余啲其他。 唔系，梗系唔系啦。唱歌可以唔使识唱歌，做戏可以唔使识做戏，你人事关系得就得啦。而家系咁讲嘅。 嗯。 即系唱歌就是、你咪哑嘅，佢问啊，你咪哑嘅。唔系啊嘛，即系你发到声噶嘛，个喉咙系咪？咁啊得，我同你逐个音执啫嘛。唔係真係咁㗎而家真係咁㗎係啊所有嘢都係執出嚟 ,ok? 你唔使識唱你唔使識跳唔使識做總之最緊要冇人事關係而家真係咁講咁先得人驚係啊唔係最重要啊係 that's all 啊係啊就係實力人事關係就係實力唔使講其他嘢嘅其他嘢唔使識嘅係啊係唔係呢句嘢就有人我講係英文㗎嘛就係唔係 what you know 嘛係 who you know 嘛呢句又好耐㗎喎 嗯， 系啊，你唔使识嘢嘅喎，你都要识人嘅啫，系啦、啊，就系咁啦。咁我谂张家辉就应该系将呢一样嘢更加推向一个高峰啦，系咪？系、啊，我唔系话张家辉完全系废柴，但系应该系过誉嘅。系、啊，唔系因为而家佢哋眼中嘅张家辉系神嚟噶，你明唔明？ 哦，系，佢一代替咗之前呢一入边嘅成神啊。 佢神中神啊。 系啊。 系啊，应该劲过阿悟空入边嗰只喂食神嘅。系喺破坏神以上嘅功力嘅佢应该系，咁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唔系去到咁啫咯，最终 OK， 可能你做某啲戏 OK 咯，都唔系套到，讲真都唔系套到做得好睇，老实嗰句。吓咁呢度如何咧？咁我未睇，但我 friend 就咧，喂睇下 OK 嘅，又系睇 OK 啫，但系你话系咪好好咧？咁又唔系话即系好好嘅啫，咁你依但唔系我点叫坊间啲人赞到上天嘅？咁佢又唔知啊，咁佢话 O K 咯，睇下咯，咁咯，系啦。咁但 系你睇下我人系咪中立啲咯？ 咩？我 friend 唔系张嗰块迷嚟噶，明显 系。我见到系 如果啲迷有嗰啲咪就係咁讚話點囉，咁係 好睇過，好睇過魚爛神功囉咁囉。 吓 喔、哦、即係上次零分今次有一分係咪你先。喔咦佢哋講到200分喎、哦、,100 分都唔得唔止喎 ,200 分喎、哦。唔係 咁真係唔知喎、啊、我睇見嗱我本身網上都睇到佢都講話即係佢本身話都係鍾意阿張家輝嘅咁但係佢睇完之後都講話即係套戲樣樣有啲咁但係就話野心太大。係 啊係啊。 係啦咁佢話有啲唔湯唔水咁話恐怖唔夠恐怖好笑唔夠好笑。即係話臨尾20分鐘無端端好似拖長嚟做咁樣。 咪我 friend 大概都係咁啦大概睇 到。即係佢話想感佢話想感動我哋最尾嗰度咁但係又好似唔係幾得咁囉。 即係我講最尾嗰度啫最尾嗰度就係搞掂咗隻惡鬼嗰個事件之後呢佢又整多段呢就其實佢一路都有拉住嘅就係嗰隻所謂女鬼呀。咁女鬼就係喺屋企由細到大㗎啦佢即係意思佢由細到大即係女鬼從來都係咁嘅樣嘅 ,ok? 由細睇到張有輝大嘅啫。 其實佢嘅女鬼應該係老過佢老母嘅應該係。因為喺度60年㗎啦已經。咁、嗯、咁、啊、最尾咪話嗰隻女鬼話收到通知佢可以去投胎喇喎咁樣。我唔知佢幾時收到通知係咪喺牛頭馬面撳鐘呀送信咁我唔知呀 ,ok? 邊度通知呀唔知呀係咪有啲鬼手機咁而家先進啲。係 呀都係上網睇到呀。 係呀 ,email 咗俾佢咁啦嚴老王呀。 係 呀要夠鐘呀兩五日後報到呀你咁咁佢就點解呢佢有解過佢就話原來啲鬼呢就原來你死咗呢即係點講呢即係如果你死於非命咁啦類似啦、 嗯、 我諗應該用呢個字會啱啲即係其實你原本命定你80歲嘅咁但可能你40歲已經即係唔知咩事死咗啦咁但係你原本有80歲㗎喎咁你就要留到夠80歲先可以走嘅咁囉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多鬼留喺度呢佢就咁樣嚟解嘅咁但係呢佢就又唔係㗎喎但佢明明平時有啲鬼都係喺度等㗎但佢哋又唔喺人間㗎喎佢又張家輝又要落地獄搵佢哋上嚟㗎喎我又唔知點解㗎喎。 嗰啲可能。 佢呢個講投胎啫佢唔係講陽間定陰間即係佢話投胎呢就要等足咁多年等到陽壽盡先可以投胎佢就咁講。咁佢。 等公屋㗎嗰啲係咪 就類似啦係啦。 係呀佢啲牌咗咪落咗去住先啦。住到佢九鐘投胎啦嗰啲排公單身嗰啲排唔到 嘅。我聽話佢冇 人係排幾十年先落得去啦。 冇解過點解有啲喺陽間嘅 ,ok? 咁你話隻惡鬼就即係個報仇心切就明啦但係咁但係呢個善良女鬼點解都係喺間屋佢就唔知啦。咁點解林嘉欣死咗又唔喺間屋照顧返自己個仔又唔知啦。即係個媽走咗喎。等呢個。 可能啲冇心事未了啊呢條女要拍拖所以要等我張家輝咁多年大咗之後先。了到我心事啊！ 佢媽林嘉欣反而冇心事，唔係啊， 拍拍攞又走啊， 啊拍攞又走咗啊， 係啊， 咁都得啊，咁啊 ，anyway， 咁又佢話都唔知點解啊，咁樣喎，你問阿張家輝啊，所以佢就咁解，咁所以就話嗰條女，所以就因為等到到夠鐘啦，佢話要投胎，咁所以就幾日就要走啦，咁佢最尾咪整翻段善女幽魂咁囉懶係嗰啲咁囉即係好似唔捨得呀啲咁囉咁跟住就上鬼咗啊蔡斯貝森同佢拍拖嘅即係佢平時就唔係肉體咁㗎嘛即係其他人見唔到佢㗎嘛、 我知道鬼咁呀佢有無端鬼上身有肉身咁去一齊出去 先睇到㗎嘛咁同埋佢哋好似黑白唔知咩咁嘅即係總之唔同色嘅我哋咁如果上咗啊上人身佢就可以變咗個真人咁囉咁但係個電影表達就係佢直情變咗嗰個女嘅 是身就是這樣 變了個樣子的就不是一路不是變了不是蔡斯貝來的。咁總之就這樣啦咁後來那個女咪終於最後都要走啦咁囉咁佢咪話又唔捨得咁佢自己都想死埋跟埋去死咁你講埋啲咁嘅嘢啦。 話佢自己死都投唔到胎入夢佢自己知咁做埋佢狼居嘢做咩 唔知喎佢又唔知咩又話佢其實本來應該就係話佢媽跳樓陣攬埋佢㗎嘛佢話佢其實應該嗰陣已經死㗎嘛如果唔係呢條女救咗佢一早已經死咗嘛佢話。咁但係都唔 make sense 啦咁你話呢啲都係屬於死於非命㗎嘛自殺又好俾車撞死都好咁樣其實佢又冇解點樣先算係非命㗎喎。 吓好難講喎有意外咁死大把係咁喎咁又未夠鐘死好多。 即係佢我唔知喎咁。 點樣叫叫意外死定唔應該死 咁你90歲都可能係器官衰竭咁病死嘅啫可能都未夠鐘㗎喎。 係啲器官類嚟嘅唔關事未到時 可能每個人會唔會有成千歲嘅呢如果咁樣。 系咯，系个肉身支持唔到嘅，唔怪之佢条命应该过千岁。 咁唔怪成街都系鬼啊，大佬，即系几千年嘅鬼喺度，大佬啊，可能嘅犀利科幻片嚟啊，大佬解解下。咁 anyway， 咁啊唔好理佢啦，佢冇一个好完整嘅架构啦，都系搵个理由，即系俾个理由嗰个故事去发生嘅啫。OK， 就点解个女要走咧？就是、因为要救庄咁啦。OK， 咁佢又有招好怪嘅，就系、是、叫阿蔡斯贝俾个胶袋笠住佢个头啊。咁佢喺呢個生死之間咧，就可以落到地獄嘅。咁佢亦都落過地獄，想追翻呢個女嘅，即係落地誒，唔係地獄呢個陰間啦。因為佢唔恐怖嘅， 嗯， 即係唔你諗地獄好恐怖，唔係地獄嚟應該，即係死後世界啦，應該咁講係咯。佢可以 係我唔係地獄啊， 笠住個膠袋可以去到嗰度又揾下佢哋咁嘅。 呢我唔記得話奇洛利維斯嗰度點去嘅上次。 哦，你講咩啊？你講阿 Constantine？ 係啊，上次有一次佢又落去咁樣攞嘢喎，好似我 係咪都係笠膠袋嘅咧？ 我好似唔係唔知點整嘅，都係唔知整啲嘢咁樣跟住落去好似。 嘢㗎，但我唔記得咗係咩啦，係 啦。係啦，都係類似咁嘅劇情。 都係好似整到自己好似疑似死亡咁啊，要好似係嘛？ 嚇，唔知啊，咁我就係知道臨尾先係疑似死亡嘅，佢自己解自己等阿撒旦出嚟。 唔係，咁呢套好明顯都係有啲抄㗎啦，你話唔係啊假嘅，老實嗰句啊。 都系得我一个启发出嚟， 将佢变咗一个中式化啲，即系佢又唔系，其实用盐呢样嘢咧就中西都有嘅，咁但系你话用鸡啊，用黑狗呢啲就中式啲咁解啦， 系 吓，咁但系其实张家辉本身冇任何嘅超能力嘅，即系佢唯一嘅能力就系阴阳眼嘅啫 ，OK， 即系佢唔系话有啲咩奇怪其他奇怪能力，亦都唔识啲咩法术嘅，唔系师傅嚟嘅其实，咁但系佢就好似话系只女鬼教佢用啲咁嘅方法可以对付到啲鬼嘅，佢好似咁讲过嘅。咁总之佢平时就帮下啲黑社会，又帮下啲，即系总之佢其实当帮人嘅啫，咁所以变咗佢喺即系变咗一个即系喺个社区度都几受欢迎嘅咁咯，即系解释就系咯， 系， 咁同佢所谓徒弟其实就冇咩特别嘅，亦当然唔系因为佢嘅解释就话系本土咁解啦，呢、這个 bullshit 啦。因為佢其實有好多嗰啲鬼咧，會即都會幫佢嘅，即係佢話佢平時唔知咩又去派糖咁樣嘅，會嚇 嚇， 即係真係糖喎，真係糖喎，派糖，嗰啲鬼又食佢汁嚟食咁喎，唔知點喎。咁總之佢要同嗰只惡鬼開拖嗰陣咧，佢真係可以吹雞叫到好多鬼嚟幫手喎。咁啊，當然嗰啲係普通街鬼又唔夠嗰只打啦，係咯。咁係咪有啲疑似有啲陀地咁啦？係咪有啲大佬咁啦？嗰啲感覺係咯。咁但佢又未試喎，成套戲又好似個 poster 剝曬啲衫，紋身又冇嘅喎， 係 又冇咁樣嘅喎，我 friend 買啊，咁 anyway， 其實佢嗰張海報特別標榜呢樣嘢。 其實呢套戲唔多唔少都有啲黑社會嘅成分啦，因為佢即係識好多嗰啲都係啲黑社會大佬嚟嘅，呢套戲入標榜嚇，咁亦都幫好多黑社會解決呢啲靈異嘅事嘅嚇，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怪事嘅，咁佢。即係呢件事，佢件主要事反而係只惡鬼啊嘛，佢就不斷去整嗰啲人人體自然啊！我又唔知點解啲人一玩親香港咧，唔識寫第二樣嘢㗎，永遠都玩人體自然㗎喎。 冇啊！點呢？最神奇唔解釋，有多個解釋喎、啊，咁咪講呢樣咯、啊、 嚇。唔係㗎，咁好多嘢都好神奇 嘅。嚇！佢唔會無端喺個水缸度掛入咗去咁啊？ 即係點解係都玩呢樣嘢嘅咧？其實仲好多人可以玩㗎喎，即係神秘事件多啲事咧，係咪？咁原來就係呢隻俾鬼燒死，唔係俾火燒死嘅惡鬼去即係整啊！如果就一路想揾翻呢個即係幾十年前呢個差佬，咁但係點解佢要佢自己唔殺佢咧？咁佢咁勁係咪？咪整到佢死佢都搞唔到咗。哦，原來佢就係因為嗰、那個好笑啊！呢、這個位真係好笑，唔係笑位，但係我聽嗰個都好笑。就係佢話原來呢個差佬咧，而家就好老㗎啦，咁啊住咗老人院啦。佢話嗰間老人院唔知咩左邊啊消防局，右邊又唔知係差館之類咁嘅。即係有黃氣壓住啊！嗰只鬼入唔到去，我真係我聽到真係笑咗出嚟啫！啊，我真係笑咗出嚟。咁所以就逼阿張家輝要幫佢揾，即係唔知揾呢條友出嚟，定唔知逼佢出嚟，定唔知乜嘢，等佢可以對付佢咁啊！即係幾荒誕嘅，其實都嚇 咁都入唔到，咁時間條友得頭嗰度扶帶住佢，打唔到啦，應該 係我唔清楚係。咁好易啊，如果係咁啊，咁最屘又唔係打低嘅，咁你一路諗就應該最屘都係有翻場打下最先係咪啊？咁樣咁點？ 佢睇咗跟得 Mage 喎，最屘嚇 啊，差唔多，即係勸掂嘅，勸佢收手。咁就點咧？佢就竟然又出呢個絕招，就膠袋笠頭啦，即係最屘帶膠袋啦，捉鬼下先笠頭咁又窒息咁啊，落咗去陰間又揾咗呢個惡鬼嘅老婆同個女上嚟勸佢走。 咁又話又呢下仲荒誕，佢話嗰個惡鬼其實你都唔係好嘢啊，你自己都係毒反或者咩㗎，話生前係。咁佢話嗰個余文樂，即係當年係余文樂飾演啦，嗰個差佬，依家就阿伯嚟。當年嘅嗰個余文樂都係嚟拉你先會，即係嗰陣你反抗咁打上嚟先會搞到火燭燒死曬全家嘅啫咁。咁但係其實佢影翻出嚟嗰陣明明係阿余文樂，即係其實本來嗰個老婆就真係咁燒死咗，但係其實呢個惡鬼同個女咧本來係可以走嘅，走一甩嘅，但係余文樂係鎖住佢哋喺個即係拉咗個鐵閘， 即係夾硬整死佢哋 咁啊！冇錯，明明係咁喎。咁喂，我如果係咁，呢只鬼想報仇，我都有佢理由啊！你點可以話係？ 唔係講唔到啊，唔關事啊，做衰嘢咁啊，要俾人殺啊嘛！ 即係你唔即係如果你好似啲無線劇就一定唔會咁交代啦。你梗係講啊，余文樂就其實分分鐘調佢想救翻佢添，但救唔到。 系啊，跟住之後救唔到先整死佢，跟住化佢啲怨氣啊嘛，咁先可以。 系你咁先至合理噶，系咪先？如果你話余文樂嗰時真係害死佢哋咁，喂，咁其實佢又唔係，因為你因為首先你唔可以話因為佢係反，所以你抵死嘅。 係啊，唔可以反就整死佢喎，做咩？ 你知唔知而家外國有幾單案都係因為有啲差人咧，即係唔係佢係嗰個人係疑犯嚟噶啦？即係但係如果又唔係啲咩重犯，可能偷下嘢嗰啲咧。啊！啲黑人細路嗰啲咁咧，佢成日亂槍射死咗嗰個黑仔啊！ 嗯， 咁另外有一單就更加荒誕嘅，唔知咩追架車啫嘛，追架車咁跟住又唔知亂槍射嗰架車，跟住搞到裏邊坐喺裏邊嗰個十歲細路仔又死咗，中咗十幾槍喎。 嗯，係亂槍到射喎，佢哋好中意外國嗰邊。 咁但係其實有冇需要啊嘛？有問題有冇需要啊嘛？係 啊， 係咯，你唔係追緊 ISIS 嗰啲人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 嗯， 嗰個係一個普通，那個交通嗰個成有啲荒誕添啦。你話嗰個 OK， 你話呢個都起碼係一個賊嚟嘅。你話嗰個黑仔嚇，咁佢都揸住把刀咁一槍就射低佢啦，最多。同埋你射手射腳嗰類嘅啫，即係唔使亂槍射死係咪？嗱，呢啲案同你講，而家係俾個差人啊，係被告未有結果嘅，仲告緊，係被控告一級謀殺嘅。我同你講啊，係啊。即係你唔係話你去捉賊，你可以去行刑啊！大佬，你去拉人嘅啫，大佬。 嗯。 你話係自衛殺人，但係你都知而家有曬錄影片段㗎嘛？你噏咩？係。個錄影片影出嚟就明見到你無端端射低人咯。即係咁啦，即係咁啦。咁所以我朋友都話其實都幾荒謬㗎，即係阿張家輝話嗰隻惡鬼其實你即係講到佢好似罪有應得咁咧。 係。 即係話佢你都唔係好唔係啱啊嗰啲咁咧咁唔好理啱唔啱啊喺燒死呢件事上面你唔好理佢係毒反定咩啊即係唔關事㗎係嘛 嗯 即係呢啲咪係有啲邏輯上都唔係好清晰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呢個劇本係嘛係囉即係總之係咁啦好嘅即係有唔係啊即係啲人就係話佢嗰個話佢套戲帶出嗰啲觀念好啊，我最好笑就係話，呢啲觀念錯曬㗎喎。 咁可能係而家啲人啲觀念啊。 哦，而家啲人啲觀念係咁㗎。係 啊。 有咩人鬼要互相尊重啊？呢啲咁啊，梗係錯曬啦。即係你呢啲咧，就係一啲好你好想當然嘅概念嚟嘅，同你講啊。即係人鬼啊，應該互相尊重，係嘛？所有宗教都係道人向善，你係咩？係。是咪你而家發覺之後你覺得係咪所有宗教都做人向善咁人鬼係咪你唔係咪應該互相尊重係咪真係咁嘅呢 人都人同都唔尊重仲鬼。 咪啲鬼搞你可以唔使理由。 嗯。 係啊。 人搞人都唔使理由。 你啲日本鬼戲咪囉嗰啲怨咒怨嚟㗎嘛。 嗯。 唔使理由嘅。咁你中國人你估冇咩咁啲鬼搵替身使咩理由啫。 嗯。 搵替身就係佢即係搵替死鬼呀嘛。呢啲都中國人有呢啲觀念㗎做咩啫。 嗯。 唔係喎你唔好同我講尊重喎。即其實你個鬼害你就好似即你可以或者你咁理解啦你就算當佢係一隻獅子定老虎都好即係你唔係去尊重定唔尊重啊？我唔係話即係你可以殺隻老虎定唔殺隻老虎嘅問題，即係呢個唔係一個互相尊重就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嚟嘅。 嗯， 你下次同只老虎講下互相尊重啊，搵呢個老虎龍嗰陣，或者獅子龍嗰陣，你慢慢同佢傾啊，係啊。 嗯， 唔係講呢啲嘢㗎嘛，係咪我當你跌咗個獅子坑嗰陣，而你手上有把刀，你會做咩？我想問下你會做咩？你會同一隻獅子傾，獅子傾偈？即獅子唔會同你傾偈㗎囉，係咪即呢啲唔係講緊我係正常㗎，大佬嗰啲唔係正常嘢嚟㗎，大佬即呢套戲講埋啲廢話，啲人又話即係好啊，嗰個概念好係係你聽多啲 ,ok? 係啊，下次你撞鬼嗰陣，即鬼搵你做替身，你記得跟佢去喎。係啊，夜晚聽到啲人嗌你個名字，記得另轉頭跟佢去啊。係啊，戇誇嘅真係。人哋叫你唔應，係咪好唔尊重先？你諗下。 係啊。 係咪係囉，咁夜晚有啲咁嘅無端有把聲啊，公子，咁你記得另轉頭喎。是啊，如果唔係你好唔尊重佢㗎。 突然有把聲叫佢過嚟就係佢啦。 係啊，即係去係啦，叫你跟陪佢落去，咁你記得陪佢喎，唔係你好唔尊重佢㗎喎。係啦。係啦。咁平時有條友走埋，我係你老豆，俾曬啲錢我，你應該俾曬啲錢佢啦。如果唔係你咪好唔尊重你老豆。戇居㗎大佬，係咪呢啲都叫道理㗎大佬，真係算啦，係咪唔 係咁講返佢呀，佢好似話啲特技係好過之前嘅。 我講真㗎，有啲人真係睇呢啲戲學人生道理㗎。真係我認識好多呢啲人㗎，學多啲話記得睇呢套道理咁嘅人㗎 ,ok? 好多人生道理㗎 ,ok? 你值得學曬㗎 ,ok? ok? 咁樣啦 ,ok? 咁你到啦，馬仔講。 喔唔係佢講話啲特技好過上次魚蘭神功嘅今次。 好過魚蘭神功嘅咩？唔係好過荷里活咩？ 冇咁講喎， 要講唔係喎，佢哋自己話今次係反攻呢、這個北呢、這個咩歐美市場喎，歐美添喎，唔係北美喎，係咯，係啊，呢套戲係打入歐美市場㗎，佢哋話可以， 係 咁啊，連讚不絕口幫佢貼金嗰班人都覺得唔得啦，呢班人都話，咁啊有研製嗰啲好高嘅科技去拍呢套戲㗎，你知唔知啊？ 我塊板啊嘛。 嗰、那個叫做咩 balance wheel 啊，係咪叫做係咪，即係其實企咗上去有兩個碌咁嗰架呢。 係好多啲僆仔有買玩嘅。 係囉係囉，玩具。 實際上我街都見到呀。 玩具嚟嘅啫。佢話咩研發咗一樣好理 由。佢研發咗。 咁我見以前線去幽人地佢哋踩雪劇嗰個扮鬼係咪佢研發嘅呢，唔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喺度吹大佢呀呢啲咁嘅說話。即係其實呢本來你套佢就咁拍出嚟呢OKK,OK 嘅。但你吹到咁大。 係咁實質套戲都係 OK 嘅。 唔係，但係你講到呢套戲係歐美市場㗎嘛。 嗯。 歐美市場我梗係當荷里活電影去比較啦，係咪？ 嗯。 唔係咩，你講㗎嘛。唔係你自己講嘅。係咪先？喂，我理得你小學雞定幼稚園，你都參加奧運㗎嘛。 嗯。 我點會用校制嗰啲標準同你計啫，你參加奧運我梗係奧運標準㗎啦。是不是不好正常是吧，不是你自己報名參加奧運的嘛。你又不要跟住說哎呀現在小學雞來說我算跑得快，你跟我說這些東西、啊。小學雞來說我這個跳高跳算跳得高的了、啊。小學雞來說我這個波算踢得好的了，不是、啊、你現在參加奧運、啊。你看個世界盃、啊、大佬。啊即係唔好講嗰陣就無敵，但係做出嚟有另一回事先啦。即係呢啲我做得最討厭囉。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呢，但我唔知點解呢不斷有啲人喺度講話要支持港片睇呢套戲。支持港片就唔睇呢套戲啦。支持港片咪應該去睇返嗰啲咩我們會飛呀、啊、係咪同班同學呀、啊、係咪啊黃嘉欣甚至乎而家嘅林嘉欣嗰度啦係咪白日咳啊嗰度係咪叫做啊白日咩話其實我都唔記得叫白日乜嘢啦。你咪睇呢啲係咪支持港片係咪應該睇呢啲， 我都係港片嚟㗎嘛。 唔係港片嚟㗎咩， 我真係唔知喎，冇留意喎。 唔係港片嚟㗎，我唔知喎，林嘉欣唔係港片嚟 㗎。咪個人係嘅個套戲好似唔係㗎。 咁呢套係唔係港片呢 吓咁、啊、我見到無線啲人行當係話。 個女主角呢 吓佢、啊、台灣㗎。係 囉港片。港片的定義是什麼呢，咁王晶那些都大部分演員是港片，為什麼他們又覺得是內地片呢， 不知道他們看公司的其實。 又睇緊公司啊，咁樣。 睇下後面俾錢喎，又咪有大陸資金喎，咁應該西片唔好睇喎，全部都好多。 都西片都有大陸資金嘅，其實。 係咯，咁應該唔好睇 喎。好多套都係啊 ，Iron Man 都大陸片嚟啊，咁樣。 係啊。 即係都唔知道用乜嘢去做個標準。總之呢套戲，我唔先唔好講係咪港片，我當係啫。但係你支持港片都好，都唔係講話睇呢套啦。 唔係用呢個理由啊，我覺得。 即係一嚟啊，睇呢套戲唔係一定要，因為佢係港片，係咪？睇港片就。啊真係唔佢支持港，如果支持港片就唔係睇呢套啦，係咪？如果有一日李嘉誠出嚟成立個教育基金係課佢嗰三個即係空人孫仔嘅，你會唔會捐啦、啊、喂李嘉誠使唔使我捐錢俾李嘉誠呀、啊、大佬、啊、你個教育基金係都捐俾山區兒童呀、啊、大佬係咪呀，你支持港片唔使啦，張家輝唔使吹雞呀、啊、大佬喂、啊唔係講笑啊，大佬！即係呢啲咪呢啲咁樣假啊，呢啲嘢好係唔知，我好討厭嘅，都睇到誒，真係好討厭啊！即係你有權去鍾意任何一個星嘅 ，OK？ 即係你鍾意睇邊個 OK 嘅 ，OK？ 即係就算嗰個星你覺得好睇，你可以去睇嘅，嚇冇問題嘅。 但係唔好攞呢個理由啊，犯曬。 乜亦唔係嗰個人真係要有 quality 嘅 ，OK？ 嚇你可以嘅，但係就唔好出嚟喺度幫佢貼金咯，嚇。即貼金呢下嘢就唔 OK 嘅，你個人去支持佢 OK 嚇，冇所謂 OK 嚇，係咪先？係咪可以先？ 係。 我見到秦麗咧有一套係阿小兒做女主角個嚟緊，有一套我支持啊，得唔得？我冇權啦。 有啲冇個人嚟做咪睇咯。 小兒好啊，我覺得係嘛，又搞笑係嘛，你班友覺得佢醜樣啫咁。咁但係我都唔會睇完之後話阿小兒係全香港最靚嘅女係嘛？是咪啊，即係我唔可能去因為我自己去支持一啲嘢，跟住去講一啲其實幾違反事實嘅事啊。即係靚女同靚仔呢下都係啦，即係而家又係啦，即係受歡迎。 而家扭曲咗喎，靚仔靚女。 即係受歡迎嗰啲人就自動升格做 靚女。自動係靚仔自動靚女喎，而家 係。咁我記得呢個喺香港第一次發生，我記得最早應該就係電信盈科嘅李澤楷囉。系咯，即系话如果今时今日有一日咧，阿黄祖蓝咧真系坐上去到周星驰咁嘅位置，我谂啲人都会话佢靓仔嘅。 哦，会啊，定 真系会啊，真系会，系因为而家容祖儿都有人都话靓女。 系 啊，我都觉得都几恐怖嘅，大佬。我唔系讲容祖儿个样恐怖啊，我讲呢件事好恐怖。 系 啊，唔 可以 咁。系啊，即系做乜嘢要咁样啊？贴金贴到咁样，系啊。 咪有一啲人崇拜好似入咗教咁啊，系咪？对个人， 唔止入咗教啊，唔止入咗教啊，咪咩入教嗰班人其实都唔系咁信嘅啫嘛，佢哋唔止入咗教噶啦，佢唔止入咗教，即系你再话佢嗰个偶像咧，佢真系会自杀式袭击嚟噶，你睇住啊，即系好似呢套戏嘅啫嘛，我见到有啲人话呢套其实唔系咁好睇啊。其实张家辉其实都唔系咁好戏，哇！俾人插刀啊！ 哦，正常系啊，俾人打死咁啊，差唔多 要。我系喺呢度再讲一次，张家辉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好戏嘅啫。OK， 我系够胆喺度讲一次。我唔系话张家辉完全唔识做戏啊。OK， 张家辉做某啲角色 OK， 但系佢唔系做咩角色都好嘅。 嗯。 咁如果你系真系好戏咧？你是會可以做到好闊嘅唔同嘅角色嘅 ，OK？ 即係做戲好唔好，其實係有標準嘅，唔係你話嘅，亦唔係人多鍾意睇，就即係佢係好嘅 ，OK？ 攞獎又話好啊？ 係，亦都唔係攞獎就真係好嘅 ，OK？ 好唔好係其實係有客觀標準嘅 ，OK？ 咁你淨係好簡單就係你睇佢可唔可以演到一個比較闊啲嘅面咧？佢唔得嘅 ，OK？ 咁呢個已經係。即係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唔好戲嘅，可以講係個指標嚟嘅。如果你個面越闊，你就會好戲嘅，算係。我講呢個係好一般嘅標準㗎咋，我唔係講到真正影帝級啊。即係其實呢個只係對一般演員嘅要求嚟㗎咋，其實。但係我而家見到好多話係影帝嗰啲咧，都係一套戲㗎咋。 好、哦，咁佢啱啱做嗰套嘢啱佢做，咪攞影帝 嚟。你記得譚詠麟做呢個嘅假如我是粒的嚇？ 係。 佢就係嗰套，喂，唔係喎，嗰套戲佢裏面真係做得幾好㗎喎，真㗎喎。 喺嗰套戲入面啊，即係嗰個角色可能真係好啱佢囉，係囉。咁但係佢一做第啲角色呢，即係佢做啲殺手就真係好好笑囉。 嗯。 係啲正經戲真係做得好笑囉。即係佢都係做返啲小僧怕怕嗰啲呢就 ok 嘅。但係你唔會覺得話好攞獎囉，就 ok 囉，係囉。係囉。咁所以譚詠麟係咪好好演技呢？其實譚詠麟唔係好好演技就公認嘅。咁但係佢唔係好演嘅，但係佢又攞過影帝㗎喎，咁嗰啲唔得意嘅。 係。 就係咁。 咪所以都係睇到戲啱啱做。 譚詠麟如果你話譚詠麟其實唔係咁好演嘅話，冇咩人會反對係咪？ 唔係佢唔係啱啱咩嘛，當紅炸子雞上咗神台嗰個位個時間。 係囉。 咪全部都係抽頭線獎啦，過咗之後係咪話唔得囉。 同埋攞唔攞獎嘅時候就唔關事嘅啫，你都四大天王咁樣 ,ok, 郭富城。頭先阿馬祖話 check 過佢都攞幾次，咁今次攞唔到，但佢其實之前攞過幾次。咁但係你四大天王裏面，唔係喎，我反而覺得阿張學友其實算唔錯㗎喎，做戲。 係佢冇乜攞 影帝。冇攞過，係喇係喇，即係咁係喇。即係如果你講做戲做得好，其實劉德華 ok 嘅，劉德華咁一定唔會太差係咪？ 嗯。 咁張學友其實都拍得住喎，如果你講做戲。你睇下張學友做過幾多幾闊嘅角色你就知道。 嗯。 即係做壞人佢又做過，做佢都做過殺人㗎喎，都做過㗎喎。但係傻佬佢又做過，即係佢幾闊㗎喎，真係幾闊㗎喎。咁同埋佢每一次佢都交到戲呀，都俾到嗰個角色 ,Deliver 都個角色要 Deliver 嘅。咁係咪 at least 係咁你需要可以話嗰個人嗰個人都幾好戲，即係最少啊最少啊，係啊最少咁囉。我其實我講呢啲係 minimum 㗎咋。我唔係講呢個 maximum 啊大佬係啊。 嗯。 minimum 呢起碼係咁呢，咁你就可以講得上呢啊呢個人都識做戲喎，咁即係咁啊。 嗯。 即係呢個係最低入學要求啊，你明唔明啊？ 嗯。 係啊，唔係最高啊，搞清楚 ,ok? 啊。係而家啲人就係連呢個位置都未到已經俾個影帝佢㗎可以。係啊，就係咁啦。係啊。咁啊好啦，咁呢套就相比之下張家輝當然一定好過曬啊。張繼聰同阿蔡思貝啦，咁我喺呢套戲佢揾嚟呢幾個人去即係做呢都啱嘅，因為咁襯一襯之下張家輝真係好戲咗好多嘅。咁就好明顯上次睇呢個尺度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張家輝係被比下去囉。係啊係啊，即係有時都係相對嘅咋嘛，係咪套戲睇下有咩其他人嘅啫，係咪係囉。嘩嗰度又周潤發又成咁。咁我話你阿張家輝唔夠你好戲，我諗你唔會有意義呀嘛。啊大佬。咁呢套戲嚟講，咁會唔會成套戲已經最好戲呀張家輝唔企呢套戲嚟講。即係我計主役呀 ,ok? 咁肯定謝雪心佢哋好戲過張家輝嘅。 咁佢猜錯啲嗰啲。 計呀嗰啲唔計出嗰啲啦。即係計主役嚟講，咁今次應該張家輝好戲過佢哋係合理嘅。咁啊阿張繼聰表現如何，我 friend 就話冇乜特別嘅，睇到囉。 嗯。 Being there 嘅啫。咁蔡思貝就係、是、你鍾意睇佢就 ok, 你唔鍾意睇佢可能你覺得黑人憎添。 唔係好多人都憎佢。 係呀係呀，就係、是、囉，就係、是、其實好 personal 啦。咁我 friend 就 ok 嘅，冇話好憎佢咁。係囉。咁就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好憎蔡思貝，咁但係佢又話佢又唔係話咁，佢成日都喺度嘅，又喺度囉。係囉 ,ok。不其實佢又唔算女主角嘅，佢女主角係隻女鬼咁囉。 係。 係咁啦。咁就係呢套戲就好多嘢嘅，好多人好多嘢好。咁所以就係可能因為佢多嘢呢，有啲人佢唔嫌垃圾，佢咪覺得套戲好豐富。但係其實 佢賺㗎嘛，賺咗呢啲。 其實垃圾係唔好㗎嘛。 太雜冇啦。 係囉係囉係囉。咁最尾嗰場戲我朋友都話係有啲有少少夾硬又整一段咁啊，即係懶係又感動咁想咁樣。即係明明見 明明加落去要一唔可以同步一齊發生係少 唔 係突然加咗段故事。 佢咪又係有少少坑一 game 咁囉，最尾又整一段咁囉，即係少少咁囉，但係佢仲長過坑一 game 嗰段啦，當然係。 係。 係啦係啦咁囉。咁至於套戲呢唔睇下 ok, 睇下 ok 啦，佢話睇下 ok 啦。即係你唔可以講一套好戲嚟嘅 ,ok? 真係唔可以講上一套好戲嚟嘅 ,ok? 睇下 ok 啦咁。 嗯， 唔係爛片嘅，又未去到嘅，係未去到嘅 ，OK。特技其實啲特技一般嘅啫， 嗯， 又唔係話佢渣，即係都係啲港片咁啦，係咯，就又唔係好屎嘅，但係港片咁咯，係咯，即係點都跳唔出港片呢樣嘢咯， 嗯， 我唔會疑似以為自己睇緊套西片，你明唔明？ 吓，冇可能嘅喎，真系唔系咁一般，好一般吓，好一般嘅啫，吓咁啦，就系咁啦 ，OK， 系差唔多 啦，睇下睇啦，唔得把吓 ，OK， 好啦，咁讲完咗啲戏院嘢未啊？啊，唔系，仲有一套《我们都是超能力者》，系争啲又漏咗吓， 嗯， 其实呢套先要讲，咁呢套我都系我朋友睇嘅。嗱、啊，咁我今日咪食咗屎啊！系就系啊，今日食咗屎，就系睇咗，就系睇咗个科幻嘅，系啊。咁我朋友咧就完全冇任何背景认识嘅，对呢、這个我盘都是超能力者，佢冇睇过电视，冇睇过。 紧要啊，呢、這个翻拍咗啊，本身。 冇错啦，咁啊，点解冇问题咧？就因为根本就由头讲过嘅啫 ，OK。咁啊，其实都系由佢哋冇超能力，咁开始讲佢哋点样开始有啦。咁当然就因为又话咩宇宙射线又。這個打飛機咁之類咁加埋好多因素之下。 係啱高潮嗰陣時就射中佢輻射。 有聽開我哋節目嘅就唔需要多解釋啦 ,ok? 如果想知返 detail, 聽返我哋之前講我們都是超能力者電視版嗰啲嘢啦 ,ok? 好啦咁呢套呢主要嘅演員呢都係大致上嗰班做返咁淨係換走咗下凡。 下凡二。 可能因為唔係佢主要話原因就下凡同期拍緊，即係要拍呢個海街女孩，咁所以就唔得閒咁。咁但係好多觀眾都話啦，如果下凡依家都海街女孩嗰個樣子，就唔好做翻呢套啦，因為驚嚇親。 係。 咁就換嚟呢、這個有分妹血統嘅呢個池田伊萊莎咧，佢哋就話都換得幾好嚇、啊。 嗯。 嚇、啊、有波有攞有身材係嘛有樣嚇，咁 都換得幾好嘅啲人話咁啊，就大致上個劇情就係今次主線故事咧，嗱、啊、好奇怪噶喎，嗱、啊、呢、這個大家睇過嘅朋友去引證啊，我朋友就話咧，佢係有個外星女仔走咗嚟地球嘅 ，OK？ 但係我聽咗第二啲節目，竟然話嗰個係外國人嚟嘅啫， 係 ，OK？ 總之咧就有個外籍女仔，咁啊我查過佢就唔係鬼妹，應該話嗰係叉妹嚟嘅，應該係。 系， 即系唔系白鬼嚟嘅，应该系啲印巴之类嘅 ，OK， 黑头发嘅，唔系话佢颜色嘅，即系真系印巴嘅 ，OK， 吓，即系阿李君雅嗰啲嚟嘅 ，OK， 系有啲都好靓啊， 系我两个，嗰两个冇话佢唔靓，嗰啲靓过鬼妹啊，大佬， 系， 嗱，即系总之佢唔系鬼妹 ，OK， 系印巴妹嚟嘅 ，OK， 吓，咁、 嗯、 到底佢系外国人定外星人啊？大家入场自己 define， 我唔知道，我朋友话系外星人嚟嘅 ，OK。乜我都覺得好奇怪，呢套有外星人嘅咩？ 誒佢話其實係外國人嘅字， 嚇、啊、聽錯咗啊？ 唔係佢話外邊嚟，咁佢當咗佢係外星人啊？ 哦咁 ，alien 啊嘛？唔係咁外國人都係 alien 啊嘛？啊咁 anyway， 總之佢就話咧，嗰個外來嘅呢個叉妹咧，佢就話佢哋嗰個世界咧，嗱我唔理外星定係外國啊，就以前就係發生過呢個事件咧，就。搞到佢哋兩邊嘅超能力者就鬥法，咁啊壞人嗰邊咧，佢係好人嚟嘅，呢個係好人嚟嘅，係幫佢哋嘅。壞人嗰邊咧就整到啲人咧個個就變曬有呢個 L 傾向，就變曬鹹濕，咁結果就滅亡咗。咁佢哋就係啲少數剩翻嘅人咁樣，咁所以佢今次就要嚟即係再對付呢啲嘅事件。咁到底係佢原本係個星球嚟㗎，定係佢係個另一個國家就唔清楚啦。OK， 鹹濕會滅亡啊！佢哋 唔知佢兩面打啊嘛。 哦， 咁我唔知佢點咧，呢套嘢又唔係正經嘅，唔使咁認真嘅，搞笑嘅啫。OK， 佢咁講啊，咁聽啦，佢唔會又冇做俾你睇嘅，係咪先？咁總之佢就同個博士嚟一齊噶啦，已經咁樣嚟咗佢個鎮嘅。咁博士就同阿邊個話個女啊，阿真嘢為你賽一齊嚟噶啦。咁呢個同電視一樣 OK。咁嚟個鎮就揾咗佢哋幾個超能力者咧，就話要對付即係呢啲新出現嘅，即係其他嗰啲邪惡超能力者咁樣。咁結果當然就唔知道邊個係隱藏嘅敵人啦，就知道有一個女學生咧，就係呢個就明顯嘅敵人嚟嘅。咁佢就可以掂到啲人咧，就可以將個人複製咗變咗個分身，咁就幫佢做嘢。咁但係原來嗰個分身係假嘅喎，即係其實俾呢個外星女仔先啦，我叫佢做係，俾個阿叉妹一掂到靜解咗，佢會變咗個吹氣公仔嘅喎。 係就係層皮咁。 即係吹氣公仔意思係嗰啲鹹濕嗰啲啊 ，OK？ 係 應該係啦 ，OK？ 應該係嗰啲啦，唔 係用嗰啲嘅， 唔係神奇小子嗰啲啦，總之 係啊，唔係神奇小子啊， 唔係嗰啲啦，係啦。咁總之就啲假人就係原來吹氣公仔嚟嘅咁但係佢哋又唔分唔到㗎嘛染咗象嘅地方我唔知點解喎佢唔係有讀心能力㗎嘛不過佢嗰啲公仔都識都識講 都諗嘢喎定 係係啦係啦咁其實反而呢係嗰個透視眼嗰個先分到㗎喎因為佢原來睇到佢係通心㗎 嗯 咁但我又唔知點解嗰個冇乜點出㗎喎我朋友話 係 同埋佢又冇影佢睇到啲乜过，佢噏话啊呢、這个人空心嘅，咁就知佢系假嘅。佢冇影嘅，冇话影佢睇到佢点样空心法咁嘅。咁总之成件事就系原来咧背后咧就系嗰个英文老师啊，即系女老师啦，我又唔觉得好正嘅，最弊佢又讲到好似好索咁，但系哇麻麻地啊，大佬。 唔系佢哋话好似我反而唔得，其余得系呢个。 系即系最唔得系反而系嗰个。 系啊，佢话最唔得嗰个。 你要搵个索啲嘅做啊，大佬。 佢话其余啲都就得 啦。其他得啊，其他人好得添啊， 系 咯。包括有呢、這个系嘛。即係我話咩藤奇，佢話嗰個字讀小喎，小奇愛喎，嗰、那個嗰、那個都有㗎，呢個有㗎。但呢個好似唔係同學嚟嘅，呢、這個好似係書店嗰啲人嚟嘅。咁總之佢成個城啲人都瀨曬嘢㗎啦，俾佢差唔多控制曬嘅。咁整到嗰啲女咪變曬啲複製人咪喺度。啊唔係呢度唔係添啊，呢個係俾嗰個 Miss 控制添啊。咁啊 Miss 就淨可以幫佢哋洗，即係洗腦咩？你當好似控制咗個記憶咁，好似話佢能力。咁嗰啲就唔係分身嚟添。咁佢總之啲女嘅就去。勾引啲男人咁啊，成套戏就系咁啦。 系 系啦，咁啊，嗰啲飞机杯啊，全部就系佢哋武器啦。 系，好似佢都系一破处嘅话就冇超能力噶，好似话吓。 唔系，佢其他人都冇超能力嘅。 系， 即系呢度戏入边有超能力人好少嘅啫，即系出现过超能力者好少噶。 嗯， 唔系好似卡通咁多嘅。咁總之最尾就發覺原來呢個，但係呢個英文老師一路又好似以為好人幫佢哋喎，但係最尾先發覺原來嗰個先係最大嘅敵人咁啦，總之係咁啦， 都係咁啦， 都係咁啦。咁跟住佢最尾又引咗阿妖信泰嚟去咗個地方咁啦，係啦，又捉鬼咗阿新野惠利賽同埋阿伊田池田伊雷沙，即係原本下凡嗰個角色嚇，係咯，叫佢救佢咁啦之類咁啦。咁佢呢套戏最怪咧，就系话演个状态咧，话佢细个即系 B B 喺个妈妈肚入边嗰阵咧，佢就话佢唔知点解同其他 B B 有沟通过，咁点解咧？冇理由嗰时佢已经有呢个超能力噶。咁佢就话隔篱床个 B B 就同佢个 B B 女就话第时大个咗要揾翻佢，跟住佢又唔知有只歌嘅，唔知又拉只歌俾佢听，跟住认住咁样之类。但系佢见唔到个样啊，成日见即系睇唔到样。 系就系佢讲嘢咁 啊！讲总有个真命天女咁啊，总之咁啊，成日就想知道边个真命天女，咁佢就成日谂系阿真嘢维尼赛，但系唔系噶咯。 嗯。 咁我 friend 话最尾佢话成个成个学校啲女最尾原来都识哼嗰只歌噶。 嗯。 咁结果咪搵唔到咯，系咯。咁同埋佢又谂翻以前，原来佢阿妈搭车搭巴士嗰阵啊，搭车嗰阵啊，公车嗰阵啊，佢话有成班大肚婆都一齐上车啊，咁佢就话原来佢同所有嗰班 BB 女都有咁溝通過，咁所以全部都係佢啲，即係佢啲女咁啦，都變咗好似啊。咁我諗佢想講嘅係想講其實冇真命天女呢樣嘢啦，我覺得係。咁但係唔知啊，因為唔係我睇啊 ，OK。咁佢係等佢當搞笑嘅啫咁。咁我 friend 甚至話最尾佢哋好似冇曬超能力嘅喎。咁我問佢，咁佢哋有冇成日攞啲超能力去？整吹人條裙啊！佢話咁又冇喎，因為佢話嗰個博士同佢講話就係要對抗呢樣嘢噶嘛，跟住就話要唔好用啲超能力去做呢啲嘢啊嘛。咁但我問佢，咁嗰個輝叔有冇去偷鹹豬？咁佢又話有，即係咁佢咪仲唔係做緊呢啲？乜佢話佢冇成日揾啲超能力整起人條裙咁啫嘛。但佢話成日 電視版係不斷咁樣做， 啲女自動都成日露底嘅，佢話根本唔使整起。 呢度唔使整佢下下都自己藏起 佢。就算冇錯，喺佢平時條裙都短過條底褲啦。成就咁已經影到啦。啊，所以根本就唔使噶，咁當然嗰啲積起張台啊，呢啲咁嘅場面啊，都係一定有發生啦。咁但係就呢套戲其實應該比起電視版應該算係收斂咗嘅，反而。 嗯。 係啊。 係。 咁同埋呢個博士咧，唔再係使出呢個龍爪手嚟去起動啊！佢女助手嘅能力嘅，唔需要嘅。 冇揸， 冇啊冇啊！佢夾就得，夾就得噶啦喎。 係。 係啊，咁係咪你話係咪已經偷輕咗呢套電視？ 係啊，冇啊，近時咪係咁狂揸。 偷輕咗噶啦，咁所以呢套如果你有睇開電視版嘅朋友就睇啦，如果你冇睇嘅朋友，我諗都唔啱你睇嘅，即係我可以咁講 ，OK？ 即係如果電視版嗰陣你都吸引唔到你睇，千祈唔好睇啦 ，OK？ 費事入去鬧，係唔好意思嘅。咁好啦，咁呢套戲到底背後有冇啲咩講呢？咁因為唔係我睇啦，我真係唔知，我朋友睇唔出啲乜嘢 ，OK？ 咁坊間朋友成鬧爆朋友，更加覺得呢套戲係冇內涵啦。咁但係咪嘅？係咪咧？原子溫會唔會啲戲咁直係冇，即係冇嘢講？佢啲戲其實好多都係幾浸睇嘅喎，咁樣。咁呢套因為唔係我睇啦，我真係唔敢講，我唔知。咁但係另一套喎，咁呢套講完嘅咯嚇。 讲完一道士睇咗先再讲， 即系嗱，我话佢有几浸睇啊嘛，咁你喺度要对比就系呢个真实捉迷藏。咁呢套都好無聊喎，唔知大家有冇喺網度睇過呢套袁子溫今年個版本嘅《真實捉迷藏》。真實捉迷藏咧已經翻拍過無數次嘅電影電視版，多到真係已經我都唔記得幾多套啦。OK， 係 之前都玩過一套係啊，係咪科蛇嗰個女有份做嘅？ 係啊，有啊，係 啊，都玩過一次啊，係咪？係咪本鄉就多啊？邊個佢做嘅歌唔知，都係咁上下。又玩過一次啊電視，咁以往呢就比較係因為嗰、那個佢講嗰個王啊，話唔鍾意啲人同佢同一個姓，所以叫其他人去獵殺佢哋。 唔係即係都係有個理由，咁有個世界定咗又殺啲人咁樣立條規例嘅。 戴啲奇怪面具咁殺啲人咁樣。咁就呢一套版本呢完全唔係咁㗎喎，袁子溫呢個版本。完全唔知道做咩㗎喎，就睇完成套戲出字幕你拗曬頭㗎喎。 唔係都夢幻咁㗎喎。 好夢幻㗎喎。咁大致上呢就話呢、這個呢、這個靈內啊，呢、這個叫咩啊？咩特林德爾靈內，佢係咁譯嘅，即係其實係、德國妹嚟嘅，即係德國妹日本。唔係我呢個真名嚟喎，我唔記得佢套戲入邊叫光子定叫乜嘢嚇。咁仲要個學生妹嚟嘅嚇。咁、學生妹就奇怪就係講佢去、旅行咧，兩架旅遊巴咁突然間佢烏低身執翻支筆嗰陣咧，就突然間啲風啊好勁喎，一嘢將兩架車切開咗個頂。唔係頂係應該係中間啊，因為佢啱啱烏低身啊嘛，咁咪切唔到佢咯。咁其他同學夾翻啲，其他同學 miss 死曬，咪得翻半截身坐喺度。 中間攔腰斬開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咪、死曬兩架車，人死曬，哇好驚啊！跟住落車走啊，大佬，點知風繼續追住佢啦，風繼續吹啊，咁跟住佢行過叫啲人啊唔好去嗰邊乜，跟住佢又死埋，即係總之好搞嘢喎。呢度都做咗好長嘅喎，咁佢搞完一大輪，佢最尾即係喺條河度，因為死咗太多人啦嘛，咁就執咗人，因為佢成身污糟曬，又成好血又成，咁就換咗套衫喎，換咗第二件校服，唔係原本件校服嚟嘅，又唔知點解會執得咁齊啊？啲人睇人都話有冇搞錯，咁衫褲鞋襪都換得曬咯，大佬，成套換曬，咁結果佢行下咧，又唔知點解咧，行下又咦？點解有啲同學喺度翻緊學嘅？咁頭先明明有啲老死咪死咗，頭先喺巴士，咦？而家又突然間走翻出嚟，咦？啊，你濕曬嘅成身。有冇嘢啊你咁突然間問候佢喎、咦咁佢唔通頭先我發夢咁樣即係好迷你喎嚇，唔通頭先我發夢咁樣咁跟住又翻咗學喎冇事喎又冇嘢喎又冇死喎啲 friend 咁翻學跟住佢啲 friend 又嬲佢喂不如我哋今次唔好上堂啦走出去玩啊跟住點解又走到河邊度又喺個溪邊度玩啊四個女仔㗎嘛咁啊中間佢有一個 friend 就講過一樣嘢就有用嘅後面就係話要做啲出其不意嘅打破呢、這個即係呢個世界嘅連續咁嘅，即係佢有講過啲奇怪嘢嘅，話呢個世界係咪其實唔係現實世界啲咁嘅嘢嘅，同佢咁講，咁佢都莫名其妙嘅覺得嚇，點解咁講嘅？咁就跟住翻到去，竟然翻啲時突然間打開曬界，攞啲即係成攞唔係機關槍喎，攞支嗰啲火神炮出嚟。 系啊， 喺度扫射喎，跟住咪死咗好多人啦，又咁，跟住佢哋又有几个学生又走甩咗，咪同佢一路走，咁点知去到出咗学门，又俾啲风切死埋，咁叫佢又冇啦，得翻佢一个，佢又走，咁结果佢又走到去城市嗰阵咧，就走入间差馆度啊，咁啊有个嗰啲即系女警啦吓，后生嘅吓吓，咁啊同佢讲你做乜嘢啊，做乜嘢啊，你冇嘢啊嘛，咁跟住话点解你咁奇怪，着校服嘅你咁啊，点解唔着校服咁？跟住佢俾块镜我一睇，佢变咗第二个人喎。系啦，即本来系呢个啊灵奈咧，就变咗呢个藤田麻里子啦，另一个演员嚟嘅，突然间变咗身，变咗第二个女大人嚟嘅，咁啊就大人点解仲会着校服嘛？就奇怪就系你做咩着校服嘅咁？跟住佢就话原来你做咩啊？你一阵结婚咯，咁你做咩仲通街行？跟住佢带咗佢翻去个婚礼嘅地方就帮佢换翻啲新娘衫咁啦。咁点知佢个 friend 又出现？ 系 啊，唔知点解又喺呢个世界突然又出现啦。咁佢当然唔系学生啦，已经入变咗大人噶啦，又着啲即系着啲去婚礼嗰啲来宾嗰啲衫。跟住同佢讲：你唔好嘈啊！呢度啲人咩啊？唔知道发生咩事啊？跟住就俾咗个玻璃樽佢，俾个烂玻璃樽佢防身。咁结果后屘就啲人拱佢出去即系行礼嗰阵咧，发觉原来个新郎系个猪头人嚟嘅。 系 猪头人又唔系猪八戒咁，系个人笠咗个猪头咁啊！你当好似面具咁，即系佢唔系面具嚟喎，个猪头系真猪头嚟嘅。即係笠咗個珍珠頭到個人度咁樣，你當係咁，跟佢咪懟死咗佢啦！即係又唔知點就同嗰班打咗出嚟啦！即係無端識打功夫喎，跟住佢個 friend 又出嚟救佢，咁啊兩條友又走出嚟啦！咁走出嚟，跟住咁又跑一下啦！突然間又佢個 friend 又變咗換咗第二套衫，又變咗長跑手咁啊！跟住佢又照下塊鏡，佢又變咗啊！真係維尼賽喎， 係 咪黐線啊？呢套戲啊！ 咁但跑跑下咧，嗰啲豬頭人同嗰有兩個好似唔知咪之前嗰兩個 Miss 嚟嘅，即係最換咗套黑衫咁又 去殺手咁 啊！係啊 ，Matrix 咁啊，就殺手又殺曬咗嚟，一樣又追殺。咁結果佢走到個山洞度，咁有個女走出嚟拉咗入去，即係就同佢講話，其實我哋一路咁不斷咁死就因為你啊，咁樣啊。跟住佢個 friend 又走出嚟救佢啦，就話你要懟低佢啊，叫佢懟低佢自己喎。佢話你係女主角啊，所以你唔會死嘅。咁唯一嘅出路咧就係通過佢，即係通過佢個 friend 就有出口啊，即係叫佢殺咗佢啊。咁佢話你要記翻自己係邊個啊，即係你係阿光子啊，你唔係而家嗰個人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變翻個光子喎，記咗翻咗邊個。咁跟住佢又真係擘開咗嗰個女兩邊就打，又真係道門咁發光咁走咗出去咧。點知原來嗰個世界咧，佢就見到張 poster 咧，原來佢係嗰個 game 裏面嘅人物嚟嘅。好奇怪啊！咁又走一條仔出嚟去接佢，咁好古怪。咁總之後尾又走翻入個山洞嗰邊咧，就去咗另一個環境，就有個阿伯咁喺度打緊機。咁原來就喺個 game 咁，個 game 入邊就見到佢哋喺度走嚟走去，咁佢喺度控制佢哋咁樣。咁同埋企咗好多個係好似人咁嘅，好似真人咁嘅，係佢哋啲做翻啦，當然。但係好似但係其實唔識喐嘅公仔嚟嘅，唔知公仔係咩嚟啦。總之個樣就係真人做嘅。OK， 其實佢自己嚟嘅。咁又有佢啊啲 friend 啊出現過其他啲女學生咁。咁嗰個伯就話原來佢哋已經一早死曬㗎啦，佢話佢唔知用佢啲 DNA 做返佢哋出嚟一個其實都係啲機械人咁嘅，你當佢下。咁佢就話其實佢哋就係存在喺個 game 個世界入面俾佢哋攞嚟控制嘅啫。咁話點解會 shift 嚟 shift 去，其實佢話係啲玩嗰啲人去轉嗰啲，即係可能轉啲 character。 轉角色㗎嘛，佢話。 之類咁樣嘅。咁跟住佢就話話佢竟然即係而家走咗出嚟啊，即係變咗有意識咁就醒咗出嚟啊，咁跟住佢又唔知做咩，又叫咗嗰個頭先嗰個靚仔啲嗰個出嚟，又話叫佢同佢上床咁樣喎。咁、那個靚仔啲我諗係嗰個伯自己做翻佢自己後生版樣啦，類似。咁跟住 佢話自己後生。 佢話自己啦，咁嗰個女咪諗翻起佢個朋友同佢講話要打破呢一樣嘢，就係要做啲即係出其不意嘅。咁結果佢就懟死咗嗰個所謂靚仔，跟住自殺。咁佢就打破咗個連續啦，咁跟住又唔知做咩，以為完場，因為佢就。變咗攤咗個雪地度，跟住睇住起身咧，係咁跑咁啊完啦。咁呢度睇完你都唔知佢做乜係咪？ 正常表面咁樣睇係唔知道。 真係睇完都講曬粗口啦，應該係咪？我相信呢套戲香港唔敢上畫啦，係咪？咁我諗呢套戲你會覺得無厘頭過《我們都是超人記者》呢套電影版嘅。如果俾香港觀眾睇，咁但係我哋又睇咗呢個阿谷阿莫嘅版本啦，即係由十分鐘睇完一套戲嗰個版本，佢竟然最尾咧就附帶一個佢自己嘅解讀出嚟。咁、啊、其實之前我都有見過呢啲人話呢套戲其實係講緊一個女仔嘅成長嘅一個人生嘅。咁佢就解返出嚟啦，佢就話原來呢套戲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睇就明㗎啦，其實即係一個人即係個女仔咁樣，本來是一個無知嘅女生咁樣，咁就隨風即係飄蕩㗎嘛，即係其實好一個風已經可以吹即係吹走你係咪、 嗯、 即係我哋初初睇嗰陣啲人估就話嗰陣係嗰陣日本妖怪嘛，或者風嘅切開人嗰、那個咁。 哦，係 嗰 三隻嘛。 三隻唔知咩怪咩鼠啊，咩唔知咩。 係啊，唔知咩鼠啊，唔記得咗。 即係總之係用風嗰個切開。 鼹鼠定咩？我唔記得咗。 上下咁，但係嗰個喺多套動畫出現過嚇。 係啊，潮語虎嗰度台好多都有啊，迪老師都有呢啲。佢有把刀喺我爺爺咁樣，佢解開啲人噶嘛。原裝話佢哋如果解開咗之後咧，即係第一個咧就係棘低你嘅，跟住第二隻咧就係解開你嘅，第三個幫你查翻啲藥噶嘛。 是 即是佢啲古仔多數話第三隻有問題咁樣，冇查到啲藥，咁啲人就俾佢解開之後就即係點講呢，冇得醫法今日有事囉，係會死或者受重傷 囉。咁呢度就唔關呢樣嘢事，佢話其實個解釋就係、是、即好似你細個嗰陣呢就好容易一啲，即係風都可以吹散你啦，風都可以吹走你啲朋友啦，即係你細個唔係你揀㗎嘛，係轉校咁你冇曬班 friend， 係咪移民你冇曬班 friend， 係咪， 嗯， 好簡單，考咗個試咁就即係我唔知依家係點啦，以前成日有啲咩好多事㗎嘛，咁有啲可能有啲同學過唔到又要轉校啦，要走啦，冇得即係冇得繼續免費教育啦，我唔知我哋嗰時係啦，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嘢，一個風就可以將你啲朋友全部吹走曬，咁大過咗啦，因為佢呢度講女性，大過咗咁又你又要跟住個社會嘅要求啦，去做社會要求你做嘅嘢啦，結婚啦，生仔啦，咁就係個第二段故事。咁第三段故事可能再大啲啦，咁佢哋已經成為咗一個人生嘅長跑手啦，你跑好耐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嘢又會返嚟搵返你啦，咁最後你就會發覺其實自己真正嘅自己就係嗰個細個嗰個自己，真係自己㗎嘛。 即係其實即自己都變咗第二個人啦，自己都唔知嘅，已經唔係原本想做嗰、那個嗰、那個自己啊，即係受曬周圍啲朋友啊、社會影響，我變咗第二個人，咁最屘諗翻自己係邊個啊？咁啊，即係係咯，即係醒覺咁樣啦，係咯，咁啊，咁係咪即係要自殺先可以逃離呢樣嘢咧？咁佢話最尾就係、是、其實講咗咁耐都係一個夢啫，咁啊，即係其實都係其實嗰個都仲係嗰個女仔啊，佢可以自己再揀過自己嘅人生，佢咁樣去解讀。咁其實如果你成個故事，當然我覺得有唔同人咧，你可以套唔同嘅故事去解讀，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其實有時藝術都可以係咁嘅。你睇幅畫，睇個雕塑你可以大致上係一個路線，你可以套落你唔同嘅經驗度解讀，係咪？咁我其實如果一個好嘅戲咧，就應該可以咁樣咯。 嗯， 係嘛？即係我睇嘅都覺得呢套戲冇理由係荒誕咁樣咁喎。其實佢係咪有嘢想講嘅咧？我第一次睇我都唔好明佢想講咩嘅。係。 嗯。 咁但如果而家咁講講，大家又講乜套戲其實係有另一陣嘅咧？ 係。 咁又似乎有喎。咁如果既然呢套真實捉迷藏，咁都可以有另一陣。咁到底我們都市出嚟者係咪都有另一陣嘅咧？咁我諗呢個等我再睇下先啦，到時睇咗先啦，或者我諗好快有谷下木板睇啊，都又解解佢啦，係啦。咁我就覺得袁子溫就唔會係拍啲無謂戲嘅，即係應該佢其實表面上講一個故事，但係應該後面係有啲嘢想表達。咁啊，我諗 dab dab 佢啦，即係大家係咪咁同埋大家多啲討論，咁佢唔好就睇完就算啦，係咯。咁啊，我又覺得呢啲戲啊～真正嘅科幻片就係咁啦，表面講啲嘢啦，星際大戰又好，打怪獸又好，點都好 ，OK time loop 都好，其實後面係有一啲真正人生嘅意義想講俾你聽。咁但係嗰啲人生意義如果怎直講白講咧，就好悶嘅，同埋好說教嘅。但係你通過一個科幻故事咁嚟講咧，你又好 get 到嗰個 meaning 嘅咁樣。咁我諗呢個係本來就係科幻故事嘅意義咧，就唔係好似一般。唔識科幻嘅人覺得科幻有荒誕啊，科幻係無聊嚇，唔及一般嘅即係愛情故事或者一般嘅人生故事咁道欲，其實梗係唔係啊？即係反而佢呢啲戲咁樣嚟講一講呢個比喻嘅時候，係仲深入過你直接講啊！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袁子偉拍一套戲，係將頭先嗱，我當頭先嗰個解讀係啱先啦。如果佢只係拍一套戲，就不斷揾阿玲奈就做呢個女仔後生，跟住大個啲就揾呢個麻里子，再大個啲揾真嘅維尼塞。佢真係講一個女仔慢慢結婚成長，去 好沉喎、啊、喂！ 即係去到最尾迷失曬自己咁樣。喂，講真咁樣講又冇乜大意義喎、啊，反而 唔就直接拍出嚟咪好沉喎、啊？呢啲咁嘅戲，我覺得係啊。 係咯，因為呢個其實好多人都可能有咁嘅體驗啦，係咪啊？即係唔需要你咁講，唔係好特別，係咪？個個都有啲。類似經歷㗎啦，你就算將個故事換去男人度睇，即係其實你都會有啲類似嘅嘢㗎。不過今次係用咗 女性出發啫，但你男人又唔見得要唔使跟住個社會規範係咪？係咯，一樣啫嘛，其實係咯。咁其實就好 general 嗰樣嘢。咁你都要揾一個比較實在啲嘅故事去表達佢出嚟。咁佢就揾咗一個咁古怪嘅方法，就係、是、咁樣講一個科幻嘅故事，睇到你一頭霧水咁去。佢就等你去不斷諗啊，到底搞乜之際，去慢慢發現呢、這、一個，即係佢想講嘅嘢，咁你就會嚟得深入好多。 嗯， 就係咁。 要諗啊，又係咁樣睇。 要諗啊，冇錯，冇錯。即係你 如果齋做嘅睇冇咁， 即係如果我好淺咁同你講一個咩入魔嗰啲呢樣嘢，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即係你一定要有 Star Wars 嘅世界入邊，咁慢慢做俾你睇啊。咁你就知道一個人點樣慢慢可以由好變壞，係嘛？由白變黑，講就好簡單㗎，白變黑，黑變白，得咗兩句就講完啦，冇乜意思係咪？但你做出嚟咧，你就會即係其實原來你本來想去拯救世界咧，你都可以最後變成咗壞人嘅，係嘛？即係 Darth Vader 咪一個咁嘅角色咯，係咯。咁但呢樣嘢如果就咁講，冇乜特別嘅喎，唔到肉嘅喎，你係要睇嘅喎，係啊。即到底一個人咩係英雄咩係魔王、啊、英雄同魔王原來又可以係同一個人。咁你以呢樣嘢你又平時你又好難去即當然呢現實世界你喺政治層面你咪睇到呢啲嘢啦係咪即新嘅政權嘛即係好似上次哼基基咪就係講呢個新嘅政權其實係另一個惡魔咋嘛。 嗯。 係囉。即當然佢都可以用咁嘅故事去講嘅都得咁但係你可能你用 Star Wars 嘅故事嚟講或者金庸就用咗呢、這個笑傲江湖嚟講其實可能都係講緊同樣嘢㗎。 係咪？係《天元突破》都有講呢樣嘢嘅喎，羅旋王就係之前嘅英雄啊嘛。 係啊， 其實羅旋王唔俾嗰啲人即係出嚟，其實就係因為月球有更強嘅敵人啊嘛。 佢其實係想救佢哋啊嘛。 想救佢哋嘛。咁你呢啲古仔，你要通過成個故事，你咁你慢慢去 depth 你先會知道原來有時正邪或者正義同咩係，其實都係真係有時原來好難去分辨，係嘛？即係呢啲唔係話你要一兩句說話，一兩句話講咗咪講咗，冇㗎，你唔 get 唔到，但你要通過個故事，咁人哋呢啲就係咪好嘢咯，係嘛？所以你話睇完唔明又係爛片嗰啲就係算啦，係咯，即係原子溫係唔會拍爛片嘅，話俾你聽。OK， 咁啊，大家再 depth 落去，咁啊，起碼咧就一定好過另一位用壓井手嗰位嘅。 另外都是真嘢为你创造。 是啦冇错啦。不过我讲我补多个资料先，就是这个原子溫呢嚟緊呢其实已经做咗㗎啦，就是啱啱嘅东京嘅一个，佢又唔系东京国际电影节，即系佢另一个，即系唔系 TIFF 喎。是啦。佢另一个叫做东京BIMX 啊。BIMX 啊。咁佢香港就譯個名做咩東京新作家主義影展咁樣嘅，係啊，北野武地推出嚟。咁嗰個就啱啱11月啱啱嘅啫，就做咗。咁佢就係開畫電影咧，就係原子溫嘅一個新戲，戲院就下年5月先做嘅。咁就叫做《悄然的星》啊，佢中文譯做，即係佢英文就咁叫 Whispering Star 咁樣嘅啫。咁咪做乜嘅呢？咁佢話今次呢一套係一套佢自己嘅自主製作嚟嘅啫。但係佢自主製作唔係第一次啊，因為袁子溫本來就係拍自主製作嘅嘢出身嘅。咁你今次呢套就可能佢整間公司咁樣咁搞啦。咁係佢老婆做女主角啦，必定啦。咁就冇乜人嘅啫套嘢。咁成套仲要黑白嘅。咁仲要呢其實喺福島嗰度拍嘅。即係其實當然佢係因為福島事件所以搵嗰度啦，因為冇乜人嘅套戲。咁呢套係一個科幻片嚟喎，講明。竟然啊，原子溫呢次是直接拍喺度系科幻片，咁啊有太空船嘅，咁呢个神乐版卫饰演嘅角色其实应该系一个女机械人嚟嘅，咁啊就话系喺个太空船度送货嘅，即系送货唔系速递系咪应该叫做？ 系 咁样啦，咁我都系我唔系好知佢讲乜噶啦，我谂呢套艺术到你爆灯嘅古仔嚟嘅，咁到时你唔好睇唔明就话呢套系无聊啊 ，OK？ 咁大家就等下啦，咁呢套就戲院就真係要日本都去到5月先做嘅。咁但係其實佢喺多倫多影展就已經上咗啦，咁9月嗰陣仲攞埋獎嘅。咁呢、這個東京今次呢個 BIMX 亦都係做開畫電影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睇下袁子溫係一個乜嘢級數嘅導演啦 ,OK, 喺國際上 ,OK, 係咪會拍即係好多人口中所講嘅爛片嘅人 ,OK?好咁就讲啦，到压井手喇，要对比一下啦，咁劲啊，压井手咁劲，有挑战人哋真人电影啊，咁人哋真人电影已经有原子溫有呢啲㗎嘛，大佬大家本来唔同范数㗎喎，大佬你搞动画搞动画啦，你拍戏你拍得好唔好得过呢啲原子溫呢？好唔好得过呢？ 边套嘅你个 压井手 啊，压井手 我你睇过压井手真人电影有一套好睇嘅，我就未啊。即係你當我真係唔識欣賞，我未睇過佢一套真人電影係好睇嘅 ,ok? 咁我哋就望過一套叫做機動警察對 Next Generation 首刀決戰，其實已經抌咗上網上禮拜。咁叫做望過啦，我都冇成套睇曬，因為真係頂唔同。ok? 咁佢就冇搞笑㗎今次。係好 serious。 跟返係近時電影版第二集嗰時嘅後續咁樣做落去㗎嘛。 係呀，佢一開場就敘述返電影版第二集嗰個事件。咁亦都有一個真人嘅男文隱，即係叫做隱約咁叫做出過嘅，係啦。咁都係主線都係講返啊真人為你賽呢班真人啦 ,ok? 咁但係呢睇咗成套嘢，其實大家如果想睇呢個機械人嘅話呢，大家就大致上可以飛帶去睇最尾十分鐘就得㗎啦。 係，但係仲要搵隻呢把就去打直升機喎，奇怪。近時本身一路都講話打唔到飛機嘅，就去打飛機嘅最尾。 唔知啊，佢仲要搵支左輪咁肥咁樣，咁最尾即係啪呢把已經打到爛曬咁滯呢，就全嘢明就要打開個機艙門，用嗰隻好似機械手套咁嘅嘢去射啦。咁真係都唔知點解啊，點解之前有瞄準器都打唔到，而家最尾係就咁射返嚟射中啦。咁係咪阿 Luke 叫佢用 Use the Force 啊，突然間啊。 同埋佢臨尾嗰度用嗰個咩外 外裝嘅電池，因為佢本身部機好似得三分鐘啊，跟住佢好似冇電，跟住臨尾就外裝電池有十五秒啊，真係搞笑，用咗十五秒嚟射。我好笑啊，但其實唔使靠佢啦，佢本身已經有嗰啲機關炮啊，其餘本身佢哋嗰度。 即係其他人啊嘛， 係咯， 就打唔到啊嘛，係要佢先至可以打到啊嘛，唔知點解嚇。 唔知要嚟做咩？仲衰，正常用嗰機關炮打唔係。命中的機會用大過他那部啊，他那部逐發射一座輪。 即是那個直升機最犀利就是有隱形系統的，真是隱形喎，肉眼都睇不到的隱形喺度。 哈哈。 犀唔犀利？咁但呢樣嘢唔奇嘅，因為喺個畫頭其實已經見過呢一幕㗎啦，係爭佢中打中嗰架機嗰幕未睇嘅啫。 係。 所以其實大家係咪可以唔睇嘅？ 唔知啊，總之係呢套嘢差唔多係冇試過啲，即係除咗你話得一集開頭就打過部，即係呢把同呢把打之外，跟住之後冇㗎啦。 哦，第一集打個咩水道調重功啊？係 咪？即係真正嗰個安樂機械啊嘛，上次嗰個。係 咯。 我有 都冇真係打過嘅，佢好似都冇真係打過射啫嘛。 係，咁但係套嘢係完全係冇打過嗰啲機械。 冇出現過其他呢把應該係。 係，唔係即係總之冇打過， 唔 係雙頭咩喺度打。 中間有一集有架坦克嗰個嘅。 吓， 算唔算系呢把呢个？ 唔知啊，都系嘅，但系好似冇打过啊咁耐，好似都系射啊佢成套嘢。 射啊， 系 咯。所以都唔需要惊人嘅，都系。 系使乜啦？就系佢自己揸炮咁射得啲人。 所以个古仔都话唔需要惊人嘅，佢都讲咗嘅。 系啊，佢都讲咗啦，自己话咩就取消啲嘢啲冇用噶嘛，系。 我哋觉得呢套戏唔需要拍添啊，根本。 系啊，就话冇用啦，拍做咩？ 拍做咩多余啊，大佬吓！咁嗰时啲人话好著弱，咁大家快啲睇啊，咁好睇 ，OK？ 我觉得垃圾啊，套戏简直吓。咁啊，咁一讲压井手嗰个 style 咧，因为再对比到另一套叫做《东京无国籍少女》系一样嘅。其实又系你飞去最尾嗰十分分佛都廿分钟就得噶，前面嗰啲唔睇冇乜所谓。 系，唔系佢就系喺度不断谂点样悭翻啲钱嘅，成套嘢喺度。 即系其实套戏咧 ，mini 就系得十分钟或者廿分钟嘅啫。前面嗰啲係搵啲嘢塞滿咗，咁就話喺度 full feature 嘅電影就係咁啦 ,ok? 咁如果中間嗰啲嘅即係真係即係軍事嗰啲行動呀，咁你需要佢又要鍾意整啲女去打嘛，咁但係單女呢老實嗰句啦，我就覺得係寫手寫腳嘅啫。咁我唔係話佢哋冇 train 過，佢哋有嘅，明顯係有 train 過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未可以做到合格嘅。咁同埋你呢啲咁嘅打呢，你唔係真係靠個女真係練到真係打得係嘛。其实你 不是你可以之前我哋都讲过，都系拍摄嗰个镜头咁样就翻佢嘅，先好睇。 系咯，咁你就之前啊，版本号一就好叻喺呢样嘢上面，不过我唔知点解而家版本号一都食咗屎，我中意。 唔系烂咗嘅，我唔系唔得，我觉得佢系烂咗嘅。 净系叫班女喺度踢脚踢圆圈就算咁样咁啊。 唔系，佢烂咗嘅唔关事嘅，佢认真嗰阵时都 OK 嘅仲。 即系起码见到佢发过劲嗰刻啊。 系啊。 咁啊，压井手我见佢发劲都系喺动画嗰阵咯。 是 真人电影我真的未见过法国劲，不好意思。咁啊咁啦係啦，咁啊有兴趣可以睇下呢两套，咁啊对比一下即係咩叫高手。咁始终我觉得唔同范数呢就真係唔好踩过界嘅，好似係咪 我睇嗰啲网上留言囉，我见警察你插到开行啊，就睇完。 嘩睇呢套都会赞嘅，真係难啲啦，真係。 係真係难啲。 唔係喎，但係嗰条电视版人都仲会赞喎。 唔系嗰时冇嘢，班友仲接受到佢喎，因为睇到班友佢顶唔顺喎，已经 系咪电视版起码搞下笑系嘛？ 系咯，冇闷啊， 系嘛？系真系闷噶，呢套手都卷直情闷啊，大佬。 唔系佢做唔到嗰啲军事嗰啲气氛咧。 嗱，其实压井手同阿福井系嘛？ 系 之前写 Unicorn 嘅，其实日本佢哋都被誉为咧系可以做到荷里活气氛嘅嘅人。咁但係佢哋講佢做到荷里活氣氛，第一就係、是、福井就係寫小說嘅時候 係呀、啊、 都荷里活氣氛呀，唔係拍戲嗰陣喎 ,ok? 寫小說嗰陣、嗯、,ok? 仲要係寫一啲現實小說嗰陣喎 ,ok? 嗯， 唔係高達。咁壓井手呢就係、是、佢做動畫嘅時候 嗯 就做到呢個氣氛，即係有啲荷里活片嘅氣氛，即係你睇啲拍呢把嗰個第二集的確有嘅。咁但唔係代表你轉咗個 media, 你可以做到啊嘛，系咪？ 拍唔到出嚟喎！ 你拍到真人版，仲可以有荷里活氣氛。真人版荷里活氣氛就要 揾荷里活嘅級數去資金做。 我驚唔止係資金啊，其實佢係咪真係識拍到出嚟啊？ 係有啲畫面係巡唔到啊，正常。 唔係應該咁。 喺個腦啊，動畫我哋都講過話，佢腦諗到咩咁啊，可以直接畫出嚟。 嗱，你個腦諗到，咁你隻手又畫得翻，咁你當然都要有畫工嚇。咁好多動畫導演自己都手畫唔錯嘅，咁佢畫得翻出嚟就得㗎啦。咁我冇需要其他嘢㗎，我所有都係畫嘅啫嘛，係咪先？反正畫到就得啦。我腦諗到又畫得翻出嚟，就呈現得翻。咁但你真人拍嘅時候你就唔同㗎喇，好多嘢你點樣嗰度可以攞到個咁嘅景呀，即係攞唔到就攞唔到㗎啦，係咪先？即 係 其實嗰個好唔同嘅嘢嚟㗎，其實係係呀，我唔知大家明唔明㗎，真係即係宮崎駿就冇咁蠢啦，佢唔會真係拍真人電影㗎，即係無謂林老打爛個齋佢得過，哎呀原來宮崎駿拍戲好屎呀，咁就醜啦，係咪先？ 佢好少少呀， 邊 個 邊個 咩 边 个？唔系阿郑手， 阿郑直情濑晒嘢啊，大佬，但系 就系咁将佢近时建立嘅嘢系咁破坏咗嚟。 但系日本佢仲系好劲噶个朵，个个咪就喺度不断仲帮佢贴金啊，咁你咪害死佢咯。 系咯，咪一路去 咯。继续咯，系咪啊？佢近排仲出咗本书添，教人做人嘅道理，好嘢啊！ 嗯， 我谂佢系应该最得罪人嗰个导演嚟，我话俾你听，系。佢唔係張家輝呀、啊、大佬。OK， 咁就睇多啲佢啲嘢啦大家， OK， 好推薦大家， OK， 如果大家頂得蒲嘅即管睇睇呢個機動警察隊 Next Generation 首都決戰，特別推介東京無國籍少女，咁就適合呢十日都瞓唔著嘅失眠人士去觀看嘅。 即刻瞓著呀。 係啦，即刻包你十分鐘之內瞓唔著，你就搵下整手算帳啦， OK， 唔好搵我。我唔使十分鐘即刻瞓著， OK。真係咁鐘啊大佬睇到咩戲嚟啊大佬佢咁悶嘅喂。啊 ,ok, 好咁冇啦咁就對比完啦 ,ok, 咁大家睇下睇啦 ,ok, 咪講晒㗎啦講晒㗎啦。好啦咁要係咪最後要介紹埋另一套啦，就話嗰度The Experience 係咪係咪係咪其他啲咪講晒㗎啦， 係如果你話啲影像嗰啲。 ok, 咪影像爭呢套啦，爭到電視劇。 係呀爭呢個。 Expanse 係咩呢，咁就係呢個無銀的太空啦，而家我見到大部分嘅譯法叫做中文係啦。 係。 咁啊無銀係浩瀚無銀嘅無個銀啦，即係土字邊，即係真係好似個銀字，不過唔係金字係土字邊咁啊，咁樣寫。咁、okay? 啊、 嗯、 大家搵嚟睇下。咁啊我初初就冇乜大 expectation 嘅，因為以往睇呢啲咁嘅揸晒太空船嘅電視劇呢都冇乜好都冇乜好好嘢嘅 ,ok? 即係通常都賴嘢係咪 哦，都系个头起得好大，跟住讲埋啲唔够唔搭白底啲嘢。 啦，系咪？即系嗰个世界就有咁多外星人，得唔多外星人啦？睇到你眼都突埋嗰只啦，系咪？跟住跟呢啲科技嘅高度都唔使解释嗰啲啦，系咪？即系所以都唔使点谂嘅，其实都系啲即系啲太空冒险咁啊。唔系，一睇完全唔系嗰回事，好真实系嘅。系啦，即系Sci-Fi台一个咦令人眼前一亮嘅今次一个嘅电视剧。系啦，咁佢就话系都系小说改编嘅，就唔系原创嘅。咁啊，听过小说都有一定嘅即系知名度，但系我唔识啊。OK， 系都攞晒奖噶，我小说即系雨果奖嗰啲，咁啊都唔会太渣啦，应该系咪？ 系 系啦，咁亦都唔系话啲好古老嘅小说嚟嘅，系啲比较近代嘅小说嚟嘅啫。OK， 咁里边咧就个故事咧就个世界观咧就大概，如果大家睇过高达咧，应该都唔会陌生嘅。咁啊就喺呢个太阳系嘅各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唔系有嗰啲卫星都市，但系就即系佢已经系直晒文噶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即系月球又有，火星又有咁。咁佢而家今次讲咧就特别讲嘅叫系咪叫谷神星啊？ 系啊， 咁我唔知佢呢个系咪现实嗰个嚟嘅咧，即系总之佢就话好似喺个小行星带嗰度嘅，好似系嘛？ 系，佢系其实嗰种都系讲话咩联合国统一嘅地球，即系谂起系咁移民嘅移晒之后，佢火星同埋。变咗两个势力就是火星同埋地球要分裂咁啊，差唔多搞到 联合国或者联邦军啦，即系地球系一个势力啦，系啦，咁火星就另一个势力啦，即系好似有一次一巴巴托斯啊嘛， 系啊，跟住佢哋嗰班即系另外一边响啲小行星嗰啲就系负责开，即系佢啲工， 佢 人系负责，系啊，就负责开发， 系啊，劳工， 咁佢嗰度啲资源全部都系都系响啲小行星嗰度攞去供应俾即系佢哋。地球咁啦，你当 咁佢话喺呢个太空咁样嘅环境里面咧，水同埋空气咧系比黄金更加值钱，开头就咁讲嘅。 咁大家亦都好明白嘅，因為水同空氣係你生存必要嘅嘢，係咪？即係你係咪？係咪？你冇你幾多錢都要買，係咪？好正常咁樣。咁邊個控制咗呢啲嘢咧？就攣住你嘅。咁佢哋就話佢哋基本上嗰度咧就俾地球地攣住嘅。 係啊， 就話佢供 應。咁但係好似佢咩火星嗰邊又虎視眈眈啊，係嘛？ 係啊，即係佢哋就變咗兩個勢力之間喺度，即係只可以去偷生咁樣，即係就係所有啲資源咧喺佢嗰度開發開採，但係咧佢哋就享用唔到嘅，係佢哋永遠都係好似奴隸一樣咁去生存。咁其實呢啲故事係咪你諗下高達係咪都個世界觀咪即係唔好話邊套高達啦，你 general 睇嘅都係有呢個咁嘅調子喺度嘅，好似係咪？ 係都係啲唔同地方嘅勢力啊，變咗 係咁，亦都係聯邦軍係個非常高傲嘅一個存在啊。 系啊， 即系佢哋以为自己点样高人一等咁，咁啊，佢呢度又唔止嘅，咁佢里边有好多得意嘅设定咧，就话佢哋喺第啲星球出世，或者甚至乎唔喺星球出世啦，咁佢嗰个唔系星球嚟噶嘛？ 佢话喺嗰个小行星嗰啲出世， 系啦，因为嗰度 嗰啲人，因为喺低重力环境生存啊嘛， 低重力嘅环境之下长大咧，佢话嗰啲骨就骨质疏松啦，第一就即系。第二咧就會生到好長好高，但系咧就其實如果一有啲重重嚟咗，佢哋企唔到嘅。 係啊， 咁所以佢哋地球捉咗嗰塊，佢仲話唔止話，仲有兩個勢力要攞翻先補翻先，就係呢個外行星帶啊。咁我諗嗰啲係咪再遠啲啊？應該嚇，去到美王星嗰頭嗰啲啊，可能係咪？我諗下。咁嗰度有另一啲勢力就有啲恐怖分子，咁佢哋就地球嗰邊都影過咧，就去捉咗嗰啲佢哋即係叫做恐怖分子嘅人咧。佢點樣去行？即係佢點樣去盤佢嘅咧？佢唔使點整佢㗎喎，好簡單，就係罰企就得㗎喇。咁原來佢哋嗰啲人即係啲骨呢係頂唔順嘅。 係。 如果佢罰緊企喺度企十個鐘，對嚟講係好辛苦嘅。即係要抵受地球嘅重力已經好辛苦嘅件事。咁佢呢啲咪有啲比較真實系嘅設定囉，即係你諗下佢係諗咗好多一啲現實上有可能出現嘅情況係咪？咁嗰啲船呢轉彎呢唔係好似坐冒險號咁，中意轉彎就轉彎，中意光速就光速嘅。佢第一就冇光速嘅，嗰啲船好慢嘅，即係你諗你用高達諗，我嗰啲船好慢嘅飛鬥嘅，正常噴射飛好耐先去咗第二度。咁同埋咧，佢冇呢個重力制御系統嘅，咁正常嘅高達世界都冇嘅。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巴巴托斯嗰度好似係咪有嘅咧？ 有啊，佢哋 係嘛？ 有啊。 咁就正 巴托斯嘅有。 時梯高達就冇啊，如果除非佢有個居住區喺度轉咁啊揈咁啦，如果唔係就冇啦。OK。咁或者佢哋船可能嘣咁向一個方向行駛，或者佢咪可以貼住個地板，或者咪好似疑似有重力咁咯。但其實總之都係冇話咩重力制御，唔係重力制御嘅 ，OK， 都係用加速嚟做嘅。咁所以佢哋一掟彎啊，或者要轉向，或者要加速嗰陣咧，原來佢哋直情要綁安全帶，同埋要打一啲抗加速嘅藥嘅。係啊，即係咪有啲希德利亞的騎士咁啊？有少少嗰啲啊。 嗯，類似啊。唔係，其實如果你話，啲重力講，即係佢啲部機喐嗰陣時啲重力好勁，反而係嗰陣時小說嗰個 S 高達咗個聯邦先鋒戰有講嗰陣度。 吓、啊、哦。 係啊，即係你睇下咩即係有提過啲嘢嘅。 唔係部機喎，一講隻船喎。 哦，咁就冇嘅佢本身。 因為你隻船其實呢樣嘢好多時都啲古仔好少提嘅，但係你隻船你知突然間轉呢，你覺得好似 O K， 因為其實唔係 O K 喎，你突然間轉其實，因為你船頭同船尾爭好遠距離噶。 係，唔係？但係高達好少開隻船咧去掟彎啫嘛。 有啊，跟住 少啲啊嘛，啲機會冇咁多啊。 即係但係佢就當好似正常船咁啊，但係其實唔係咯。其實你係會好大鑊嘅會嚇。咁但係高達都好少會去講到呢樣嘢喺以往嘅作品，但係現實上的確係有好大問題嘅。咁佢呢套竟然有講喎。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嘅 detail 呢，令到嘩呢套嘢幾好睇㗎喎，咁同埋佢裏面嗰啲船呢，佢又做得好真㗎喎，唔係話到唔係 Star Trek 嗰啲咁㗎喎，佢真係好好古老啊，整到好好機械㗎喎，即係佢因為佢一個主線故事呢，就除咗講呢個谷神星上面有個偵探去即係要話要查要搵返個女仔咁啦，有個 有返有錢女㗎嘛，嗰個警察 女姓毛嘅，真係姓毛㗎喎，可能係有中國人血統㗎，因為佢嗰個星咧，嗰、那個高神星裏面啲搭地鐵都係國語嘅， 係好怪嘅，唔知道。 嗰、那個國 係食面嘅嘛，佢哋喺街度。 係啦，即係其實你當佢就好似當係睇《Bay Runner》咁啦，佢就變咗，其實咪即係話香港咯，即係嗰種華洋雜處嗰個 feel 就係未來世界嗰樣嘢啊嘛。 咁佢就你當佢就唔係特別講講香港邊個城啦，佢就哦周圍都係咁㗎啦，你當嚇，即係就係有中文有城咁。咁你當佢係咁啦個世界 ，OK？ 咁佢隻船另一邊箱咧就係講係一隻貨船咧，就運嗰啲冰啊，即係冰係嗰啲冰塊嗰啲冰啊。 係啊， 因為佢都話水係好重要資源啊嘛，咁啊運啲冰翻。 佢哋開係啊，開發呢啲喎。 係啊。咁、那個過程裏面呢就遇到一個求救信號咦咁似呢個異形第一集嘅咁都有啲似喎有啲鬼船咁嘅 feel 咁所以呢佢哋就唔想理佢佢話喂我哋遲咗返呢可能泊船個位都俾人即好似講泊車咁樣講泊船個位 我哋趕住拎啲火塊㗎嘛 泊咗我哋泊唔到船咁就遲咗就可能我哋冇獎金呀咁跟住就我哋當收唔到啦我哋 delete 咗個信號冇收過冇收過咁所以佢哋真係當係咁就算啦飛過去算啦咁但係呢點知嗰個男算係男主角啦嗰個係咪咁佢就因為原先嗰個大副又出咗少少精神問題呀成日對住啲植物講嘢咁佢就俾人升咗做大副啦係咁佢就偷偷地呢將嗰個信號發咗俾公司點解呢因為佢聽嗰、那個開返嗰個 signal 聽嗰陣佢聽到嗰個係個女仔聲去求救呀佢咪話其實佢好似係識得㗎個女仔係咪我唔知喎。 咁佢真係唔知喎。 佢冇解釋㗎佢冇解釋。咁所以就係佢就專登發咗個信號返去公司。咁如果啲公司都知道就冇得唔夠啦係咪先。因為犯法佢我唔知點啦點知太空啲法例啫。總之佢話咦我唔夠犯法㗎喎咁唉呢鑊麻煩啦。咁結果佢咪突然間佢咪話要轉向囉就係嗰度囉。咁佢就叫咗呢個男主角同埋幾個裏面嘅船員啦咁好唔願意之下啦其他幾個人就一個黑妹黑妹就 OK 嘅。咁其他人就好唔願意之下唉有無端做啲無謂嘢呀咁我本來都返屋企。跟住佢咪揸隻小型啲嘅船啦又唔係話好細喎即係都細啲嘅太空船仔咁啦就去咗嗰度就即係睇下咩事啦。咁話喔冇人啦 check 咗冇生命反應走得啦咁但係個男主角死都話要入去再調查。咁如果入到去係揾唔到人㗎喎又冇開場呢其實都影過有個女仔喺度求救嘅但係呢度影就冇咗㗎喎冇人嗰隻船跟佢哋就話咦點解所有嘢都識曬反而爐識曬呀所有識曬咁點會有求救信號發咗出嚟佢後屘發覺原來係有個裝置黐喺個 panel 度發出嚟嘅佢初都以為係炸彈就臨咗又唔驚我掹佢發覺咦唔係就係呢嚿嘢發出信號之奶嘢原來係有人專登 trap 佢哋引佢嚟咁突然間就出現呢、這個即係火星船團啦。咁佢哋咦點解突然間會出現咁佢話頭先我哋明明 check 唔到任何嘅反應。咁佢話原來佢係有啲又係有啲類似啲隱身系統啦。但我相信佢啲隱身系統係雷達睇唔到嘅啫我諗佢唔係現實上會隱形嘅。同埋佢啲船係黑掹掹㗎係真係唔係好睇到㗎。佢本身係黑啲㗎。跟住佢咪搵啲魚雷即係佢真係好沙槍射啲咁嘅魚雷出嚟射嗰隻船。咁嗰度係好高達㗎喎。佢都係嗰隻艇是兜過個小行星等佢即係射落小行星度嗰啲咁嘅嘢喎。 避過嗰啲呀。 避過嗰啲嘢囉。咁但係佢後面就發現原來佢哋根本個目標都唔係佢哋原來就係佢哋嗰隻貨船。跟住結果就佢哋都叫佢哋個貨船快啲掉曬嗰啲冰出嚟呀。佢話其實可能佢哋嚟想搶走啲冰呀咁樣。即係佢初都以為係海盜但係後面佢哋話佢係火星人嚟㗎。即係火星人唔係怪物嚟嘅火星人係人喺火星。 係佢哋本身行。 講翻清楚 都係爭佢個地方，之前有提過話火星都想爭佢哋個地方 啊。佢冇影過啲火星啲人點㗎？但係總之火星嗰啲就係啲唔係幾友善嘅應該係。咁結果佢就一個彈就射埋佢啫，嗰隻貨船就成隻爆咗成塊核彈嚟嘅。係。咁點解要咁做咧？咁樣咁佢唔係想有咩著數咧？咁你搶啲兵咪搶，佢炸咗佢冇著數㗎。咁但係後屘剩翻佢哋一隻咁嘅船仔咧就冇啦，佢冇咗就冇船。咁結果佢哋可唔可以？翻到去嘅咧，靠嗰只船仔咁就唔知啦。咁另一邊箱就喺嗰個谷神星就嗰個即係嗰個叫唔係偵探咁就捉咗條友就想掟佢落個 air gate 度，即係嚇佢啫。其實想掟佢出太空咁。咁就話你唔想死就要將嗰啲即係空氣啊，即係淨化翻咁樣嗰啲咁嘅嘢。咁啊叫做完㗎啦，佢第一集。咁啊，我覺得套戲雖然佢講係講人講好多嘢，但係即係因為佢襯托後邊嗰啲太空船啊嗰啲做得好好啊。 嗯 是啊就变咗唔係一般嘅呢啲太空劇非常之好睇即係一個真實系嘅故事嚟㗎。同埋頭先我講嗰啲全部係人嚟㗎冇外星人㗎呢套戲。 係。 全部係人類嚟嘅 ,ok, 即係你真係當好似睇高達咁嘅。不過佢就冇 MS 嘅呢套世界 ,ok? 但係佢講嗰啲嘢呢就似高達嗰個世界啲嘢嘅。咁大家係咪都值得睇下 係。 都係啲地方嘅矛盾爭奪咯， 咁啊，咁同埋佢哋第一集啦，我唔知跟住點啦，就好多嗰啲即係喺船入面冇重力嗰啲咁要浮嚟浮去嗰啲咁嘅畫面嘅喎。 係啊， 咁你一集電視劇都做成粒鐘，冇一粒都點啊50分鐘，喂，其實都半套戲啊，大佬。我平時睇嗰啲即係戲啊，一般嘅電影啊，都冇咁多太空漂浮啊，船入面浮嚟浮去嘅呢啲畫面啊。是啊，即係其實呢套戲係真係爭咗啲高達嗰啲冇見到㗎咋。如果唔係呢套已經係真人版嘅高達。 嗯。 值唔值得睇下大家。 可以 睇下。要睇下啦係咪。所以呢套就特別要推一推介啦。我初初以為好普通，但係睇咗就發覺唔係咁簡單啦。要 唔知佢之後點啊，做咗第一集係值得睇。 好值得睇，真係好值得睇。即係做曬所有嗰啲真實系嘅，即係太空船係點樣啊嗰啲嘢俾曬你睇。好正好正。咁佢亦都有啲懸疑位係咪佢頭先咁講係咪 係一開頭其實最早嗰陣時係見到有啲藍色嗰啲唔知咩。 藍色咩呢 咪嗰個女仔咪喺嗰隻船度咪燒開開到門咪見到個藍色個波咪。係 呀係呀係呀係呀有啲怪㗎。係呀 嗰個藍色個波吸緊個人落去唔知咩。 係呀唔知咩事㗎即係可能都唔係 exactly normal 㗎但係暫時就未知咩事㗎。係 呀。 係呀都有佢嘅吸引力的確。咁大家睇喎未睇快啲睇喎我呢套值得睇下。不過暫時我哋睇啲網上版都幾窄啦唔知咪多人睇得滯一定嗰啲版本比較高清。 嗯。 阿馬仔都話睇睇下都好似睇唔到。 都窄啦。 係因為我係。 去到嗰度我想再睇佢咁款窄窄下去唔到。 再開再咩先可以即係跳咗前面逐返咁先可以有睇一段。我都跳咗睇咗幾次先睇得曬一集。係呀。咁所以暫時呢套劇係唔知會唔會多人睇因為係呀。咁但係都有唔同嘅位置可以睇到嘅，咁大家再揾揾下，叫做霧暗。 如果人咪 download 落去嘅。 啊，係咯，咁如果係啦，我哋因為睇 streaming 嘅，係啦。如果你想唔就可以 download 睇嘅，值得大家睇下喎新嘅 sci-fi 台。OK， 好啦，咁係咪真係講曬啦嘛？ 係啦，電視台咩呢個講曬。 即係要介紹嘅介紹曬啦。OK， 好啦，咁有咩其他嘢想講下？介紹少少。 哦，咪啲預告片 咯。哦，係有啲咩睇到？ 美國隊長三 哇呢、這個犀利啦。咁唔知點解大家反而好 focus 喺黑豹身上啊今次。 啊因為新出喇起碼係。其餘嗰啲人冇乜點變㗎嘛。啊美國隊長佢哋嗰啲隻反人士件衫嘅都 係。呢、這個超人未見過直情係咪睇。 係啊呢、這個未有呢度新出喇嘛。 喂呢度好似係仲係咪會早過佢自己嗰套電影版出場呢 喔梗係咁下年就已經做美國隊長三嘅。佢呢度出咗先啦。 佢呢度出咗先至有佢自己嘅電影。 係啊。 啊咁呢個好似真係以前未試過喎。 係咪 即 係都好似係 喎。你話佢自己根本唔會有住喺電影嘅就梗係多啦係咪先即係好多啦。 係、啊、如果你話其嗰啲咪響出嚟好多次有。但出完之後唔會有自己一套電影㗎嘛。 即係如果佢自己有電影而佢反而會喺其他人度出咗場先呢就好似少啲啦。 係呀、啊、未出過㗎嘛。 今次到底有冇蜘蛛俠呢啲人都話啦就話可能都會有出下但就一定唔會係大出啦係啦。 又加返會有份打啦另外。 加返個 shot 咁有機會嘅。係。咁黑豹呢就如何呢係咪授權戰隊呢好似都比我們原本睇嗰個靚啲嘅套衫係咪都係執。 緊啲囉之前明松平平好啊去跑一次。 係呀呢度都似返件貼身衫最少。係 呀、啊、之前好似件布衫咁樣松平平好嗰陣 時。係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呢就成條故事線呢就竟然呢係關阿 Bucky 事。 是啲人話啲無端降歸咗啊。 係點解呢 降歸係為咗阿美國隊長為咗機友跟住之後先反面喎係咪 我係啦即件法案當然係都有但係件法案都係因為 Bucky 先有嘅。 係啊。 係啦就唔係即應該咁講佢個立場點解係咁企係因為阿 Bucky。 係咪個法案係有嘅佢話都係因為佢哋上次即阿Hulk啊或者咩佢啲打到咁勁嗰時候所以同埋我上次歐廠都係Iron Man 整出嚟可能呢方面令到政府嗰度要監管佢哋開始。 係啦咁但係點解美國隊長要企呢邊就純粹因為係 Bucky 嘅啫。 係但好奇怪喎佢見到係即係圍捕阿 Bucky 嗰度係阿 Cosplay 係喺嗰邊出嚟喎。即係同埋班 Police 一齊嚟喎。 Cosplay 喺邊邊呢 咪嚟捉阿 Bucky 嗰啲人一齊喎。 即係你意思 join 咗阿 Iron Man? 唔知啊即係佢哋見到係即係喺個片度咪見到佢話佢啲人嚟對付佢嘅跟住咪有扎差人咁嘅嘢。即係我度其中係即係截咗圖係有阿 Cosplay 咁奇怪 係啊。 即係做咗差佬。 唔知啊，跟住但係就即係我哋之前都睇過阿 Cosplay 係同阿美國隊長打喎，跟住係 嗰度有啊， 係咯。咁同埋臨尾最啲人最見到特別就係阿美國隊長喺度追阿黑豹啊， 係 係喺度跑啊。 但黑豹唔係中立嘅咩？ 唔係呢度原本係偏向中立，但係好似佢呢度係好似係響阿 Iron Man 嗰邊嘅喎，如果嗰陣時係啊。咁但係佢好似佢講話放啲消息出嚟話係佢個原因係好似係唔同 Iron Man 佢哋嘅，即係佢點解會同佢哋打係另外佢自己有原因嘅。 哦， 即係佢哋咁講啊，暫時未知啊，到時做先知。 咁啊，蟻俠就出咗場，你都睇唔到啦，如果太細粒係咪？ 嚇，唔係有人咪自己 P 個圖係假嘅，就話喺美國隊長個膊頭度， 咪加個放大鏡啊。 嚇，唔知佢係咁樣玩啫，其實。系，咁但系整体嘅气氛系降低咗啊！呢、這个一定噶，因 为系，即系同 因为原本谂住好大阵仗，跟住点知发觉都系得十兜有唔够喺度打咯，系。 系啦，即系原本就世界大战咁嘅感觉。 哈哈。 咁而家原来都系去波地度两班友开片嘅。 系啊，感觉上系啊，每踢波每边五条友喺度踢波咁啫。 系啦。就變咗咁嘅啫，個感覺係啦。咁我睇就實體嘅呢套係咯， 咁同埋那個預告片最後咪見到阿 Bucky 同阿美國隊長喺度連環喺度 combo 打緊阿 Iron Man 啊嘛。 哦，係 double 拉打啊。 係啊，喺個盾掟咗出去又彈去第二個接住又批落去啊嘛，係咁打佢跪喺度啊。 明顯係一二號啦、啊，呢、這個係。 哈哈。咁但係另外又見到啊。另外有畫面又見到阿汪默孫唔知點解瞓咗喺度喎，打到係啊，佢唔知邊個打到佢瞓咗喺度啊，即係咁。但係其實正常 Iron Man 一出 Vision 應該唔使打噶咯， 但係佢呢度又冇乜出噶喎。 係啊，呢度又冇話 Vision 走出嚟喎，唔知點解。 點解喎？咁啊，黑寡婦又好似係咪都係喺 Iron Man 嗰邊啊？ 係啊， 係咯。咁 啊 Hawk 係啊，阿 Hawk 呢度消失咗啊，唔知會唔會有得出啊？就 Hawk 成走咗佬。 走咗佬啊！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客串啦、啊，真系就唔知啊呢、這个就。 咁啊，雷神咧？ 雷神翻咗屋企唔会喺度啊！讲咗话唔会喺度出嘅应该。 乜雷神冇出噶呢套？ 系啊，佢翻咗去诸神之王方度去搞。 哦，同佢自己嘅复仇人链紧。 吓、啊，唔知道啊，系咯、啊，应该佢嗰个系，因为佢搏翻落去复仇者二最尾系翻咗屋企啊嘛佢，咁应该唔喺度啊。 系喎，同猪一般嘅神嘅黄昏啊！ 吓、啊，唔知道啊，咁啊，但我见到好似阿美国队长咧，平时唔着套 suit 嗰时瘦咗咁多嘅。 哦，系啊，瘦冇 个面都尖埋喎。 冇咁大只真系。 系无端好瘦，我觉得佢变咗。 唔知道，可能都要拍下第啲戏啦，因为呢套都拉屎。 唔知道，跟住但系反而阿 Bucky 肥咗咯，比上次。 即系人哋都要开工噶，你咁大只，可能另一套戏着西装着唔落噶，大佬，系咪先？系咯。 唔知啊，咁啊，系咯，都系叫咁多啊，咁点啊？咁呢啲 雷神因为走咗去拍呢个无比迪啊，瘦到好似嗰啲咩埃塞俄比亚咁啊，拍唔到雷神啊。 吓，唔似喎，真系。 系咯。 迟啲又要谷翻奖。 迟啲啊，迟啲先咯，系咯。 唔系佢套嘢好似系都2017年定2018年啊？我唔记得咗2017年。 咁拍完咗啦，而家拍完咗咩啦？拍完咗无比迪啦。 吓、啊，唔知系做咗又变肥啊，要整啦。 哇，无比迪佢哋话拍到好辛苦啊，真系要唔食饭啊，大佬。 嗯。 又 keep 住咁瘦啊，咪真系好瘦啊，张相真系好多人惊啊， 就。有啲人以为系蝙蝠侠之前啊嘛，即系蝙蝠侠有时啊，佢想劈又笑咁瘦啊。 再瘦好多啊，成瘦到好似真系干蒸咗咁啊，大佬。 哈哈。 嗰时蝙蝠侠嗰个瘦到成恐怖啊，成去到啲似啊边个啊？似啊洛印战士咧。嗰、那 個哦團長啊嘛， 長噶嘛，大佬俾人整到變咗，即係變咗好瘦嗰個樣咁啊！仲 係我嗰時俾人虐待，韞咗喺個地牢，韞咗唔知道一年定咩嘅時候嗰樣啊！ 咁嘅程度，女仔瘦啫，冇去到冇去到喪屍咁，大佬 係 咁啊，冇咁恐怖啊！咁可能都拍唔到啦，可能因為係啦，咁啊可能下一集先啦，咁啊 係咁唔知啊，呢套咁啊都期待嘅，希望呢。呢、這個導演即係呢兩兄弟 keep 翻個水準就 O K 嘅。 係，唔係其實都係要講拍得好唔好嘅啫。其實又唔係話純粹故事定係人多嘅，係咯，拍得好就得㗎啦。 唔係人多都冇用啊，其實你幾多咁數出嚟都冇。 拍得好就好㗎，係咯， 係。 有時人多處理唔到，調翻轉嚟睇。 係頭好直咁樣去㗎嘛要。 係囉，又可能啲氣氛又要平均咁好麻煩嘅係。係囉。都係係囉，故事向緊嗰啲嘅我反而覺得。係。 係。 OK， 咁除咗呢、這個。 咁頂下個預告剪咗出嚟都係咁影住美國隊長嘅。 係咁大佬呢套係美國隊長三嚟㗎嘛大佬。 係啊，但係啲人會我最怕啲人睇完，我時有人講話啲人會睇完之後又投訴話邊個出得少咁喎。 唉，嘥氣，咁就冇意思啦。 吓、啊！啲人话记得呢套戏叫美国队长啊嘛，咁你记得系美国队长做 事实都系美国队长 主啊，就系系咯。 呢套咪算系美国队长里边咪已经玩到复仇者咯，已经 系算多人咯。 咪佢个规模就已经转咗复仇者啦。 哦，系，如果你计人多，你要多过复仇者啦，本身 系要仲多过复仇者啊，大佬。 系咯，多过复仇者啦。你如果比翻之前第一集，我得几条友，呢度多过嘅咧。 冇错，就系咁啦。好啦，咁有咩其他睇到嘅嘢？ 其他睇到有冇其他係要值得講嘅？ 點解嗰個星戰呢佢就話基魯衛即係呢個 Kylo Ren 啊，唔係基魯都 Kylo 㗎啦。咁點解呢個基魯衛話係阿 Han Solo 個仔嘅？點解會有咁嘅講法呢？ 唔知我又傳咗呢個嘢係。 又話係佢個仔，殺埋佢啲喎，咁就咁有冇啲咁嘅事？但係都係一個都係講嘅啫，係嘛？ 唔知喎真係。呢都講咗話呢套嘢同之前啲小說完全冇關係 嘅，冇關係冇關係，但係咁估都好過估佢其實係阿 Luke 啊嘛。 哦，咁一定新入啦！我嗰時佢一講呢個，我已經覺得咩？佢嘅身形都唔係中老啊嘛，身形點會咁細佢啊？ 唔係個演員都俾埋你睇啊！ 係佢本身之前都有個樣啊，係咯出咗。 係咯，點會係阿 Luke 啫？ 系咯，我就嗰时我一出啲人讲话冇可能啦，点会？ 佢唔系皮套演员，佢真系佢除咗头盔系呢个人做嘅，讲明喎，咁点会系啊？ 系咯， 佢唔系皮套啊嘛，大佬啊！ 佢唔系皮套系咯， 人哋系呢个演员，呢个演员系有名有姓噶，大佬啊，点会？我唔明嗰时点解会为话可能系 look， 唔系因为嗰时话个 poster 见唔到啊 look 啊嘛，就 系预告同埋 poster 冇啊。 唔係咁啊 ，Luke 仔係一個本身係一個隱形角色嚟嘅，今次的確係。咁但係有啊 Luke 嘅 ，OK， 係呢個肯定啊 ，Luke 肯定㗎啦。咁但係竟然又話佢係阿 Han Solo 個仔，咁呢個就又聽下先。 即係佢而家本身都係咁傳，都係傳同佢有關係啊！啲人仲認 係哦，咁有關係可能有喎，咁有關係乜啫嘛？ 嗯， 係咯，住佢隔離屋嗰個三姨婆個仔得唔得？咁都有關㗎，算唔算啊？三姨我仔都算佢 family 啫，系啦，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啊应该实质个主线都喺阿女主角度嘅，系啦，咁而家黑仔应该都系唔系正主角嚟嘅， 唔系啲人当咗系主角噶，但系 因为佢揸嗰把剑啊嘛， 系啊， 同埋你话啲人话揸咗把剑就会断手啊嘛， 系啊， 系咯。咁啊唔知啦，咁啊睇啦，系咯，我就覺得唔使估咁多嘅，系咯，即係總之你大家可以抹走嗰啲小説啲嘢啦，唔好成日諗小説啲嘢啦，即係到時睇會黐線嘅咁樣，係啦。 唔係，但係而家啲人係不斷挖牆啊，要。 即係唔係應該咁講？如果你本來係好有興趣沙窩嘅咧，咁你就唔怕嘅。同埋，但係如果你本來興趣，你應該已經知嘅，咁你就唔好因為套戲就嚟上就突然間惡補，咁啊冇意思嘅。 唔係，好明顯係惡補啊！啲係短時間內知道呢套嘢。 即係如果呢套戲你係一路都冇去探求星球大戰嗰個點嘅嘢嘅時候，其實你直情可以連即係連呢個四五六啊，即係所謂正傳啊，即係我諗而家我要咁樣叫啊，嗰、那個叫正傳啊 ，OK， 就唔係後傳，後傳係而家呢個七八九即係後傳，即係如果而家咁樣分係嘛？咁如果你正傳，其實你都其實可以唔睇嘅，因為其實佢話明呢套咧都係俾而家新嗰啲細路仔啊嗰啲去。即係去接觸，咁即係話咧，如果佢需要你知嘅嘢，呢套其實呢套新版佢係會 佢只會交代啦，應該 交代同埋佢可能會口講啦，佢梗係做啊，未必會做多次，但大家都記得前傳嘅嘢，其實喺正傳嗰陣係有提過噶嘛， 嗯， 即係嗰時梗係冇做出嚟啦，提過，其實你夠嘅，你知咁多夠嘅啦，其實你真係唔睇翻嗰三套戲都仲得㗎，即係你係直情零咁入場係可以噶，所以其實真係唔好去逼自己啊，即係冇必要嘅，唔好突然間又要扮專家，或者要好似要知曬所有嘢，其實唔需要知咁多，尤其是嗰啲外傳嗰啲嘢，講明同呢個戲冇關嘅 ，OK？ 嗯， 係啊，咁你唔好話喂，咁嗰次 Eva Q 你係講小説版，喂，咁人哋嗰套戲講明同小説版有關啊嘛， 嗯 嚇，講明係由小説版再演變啊嘛，咁我梗係要講啦，咁呢個冇啊嘛，冇咁講嚟做咩啫？ 唔知揾到啲資料出嚟，扮專家啊要。 全新故事咁，除咗你咪入場睇啦，係嘛？笨係咪咁講？咁你要 其實好多時應該我覺得佢可能要預告，我覺得佢重現翻舊嗰套咁再做 嘅。直情係啦，佢根本呢一集係有好多 New Hope 嘅影子嘅。 哈哈。 呢一樣嘢咪就係阿佐治盧卡斯話唔好嘅嘢咯，咁但我又覺得冇好唔好嘅，咁你係咁你有時你講個新古仔係好，咁但係佢套前傳有好咩？ 我唔覺得好，有咩好啊前傳？ 又畫蛇添足，又要講到係嗰啲咁嘅嗰叫咩啊？嗰啲粒線體咁嘅嘢就多啲，就會啲 force 好勁，咁呢啲位你唔需要咁樣嚟解釋 force 啊，你 force 明明喺正， 如果有嘅話，佢可以做出嚟，咁點解唔整啲人係入多啲呢咁勁啲？ 唔係，如果嗰啲粒粒喺裏面多就係咯，你輸血咪得咯。咁如果嗰個人俾個冇人輸完血，咪會冇咗咯。咪好似阿 Tom Cruise 嗰套戲咁。 係咯，過咗咪冇。 係咯，咁好明顯唔係啦，係咪啊？即係你正主嗰陣個解釋就係個原力根本就係成個宇宙一個。 已經又係個人個精神可唔可以用到咁啊？做咩？ 冇錯啊，即係根本個宇宙嘅本體啊！我咁樣講會唔會合理啲啊？ 吓，唔系，即系好似 New Type 无端唔通入话又搵啲嘢解释，咁入多啲嘢咁啊，劲嘅。 New Type 后尾咧就话咧，其实系要有呢个米洛夫斯基粒子先可以用到嘅。 系有解释嘅，佢本身喺后面。 你睇旧嘅高大， 旧系冇讲啊。 我觉得呢个解释系差到不得了嘅。系啊。 咁但系都好过个身我入啲嘢落去，跟住话我条友会劲啲。 即系都系有啲画蛇添足啦，总之。 哈哈， 唔係點解會咁樣對比？因為 New Type 本身呢個橋都係由呢個對 Force 呢樣嘢抄出嚟嘅。 嗯， 即係我唔知而家啲人知唔知其實高達係抄沙鍋啊？有啲人唔承認嘅。 嗯， 係啊，我諗有機會我諗要講下嘅，不過我諗今日唔講啦，今日係啊， 嗯， 即係但係話俾你聽，其實高達係抄沙鍋。 係。 咁佢哋研究就話高達都唔係第一個抄，原來呢個無敵鋼人泰坦三已經抄咗㗎。係。所以嗰啲就係啲好佢係啲畫面囉。即係有某啲畫面佢舉例就係個 opening 呢，原來已經見到即係個主角啊同另一個人喺度打劍，把劍係雷射劍嚟嘅。 係。 係呀。咁同佢裏面有某啲集數裏面有啲嘢呢，同埋嗰個敵人嗰、那個有個阿頭呢，其實係唞氣係機械聲呼吸嘅。即係已經有呢啲影子㗎喇喺無敵鋼人，所以唔好講話高達係再跟住嗰套 ,ok? 係直接抄咗好多收嘅嘢呢，係肯定嘅。佢呢個係佢哋自己講嘅，唔係我講嘅。 嗯。 佢哋自己承認嘅 ,ok? 咁但係佢有啲咩係點樣抄返嚟咩，我諗有機會先講啦。因為我諗今期嗰對咁嘅 Reebok 鞋呢，大家呢個都好煩㗎，即係明明今個月係沙窩月嚟㗎嘛。 係啲人都採咗咗咗定 係。咁整啲高達嘢出嚟㗎嘛，咁所以如果即係呢一刻講高達，咁大家未必有興趣啦，係啦。不過我咁都會講下嗰個關係喺邊度嘅，其實係極大嘅關係㗎呢兩套嘢，係好多位可以對比啲咁，但遲啲先講啦，OK。因為呢啲其實就係而家嘅朋友最冇興趣聽嘅嘢。 嗯。 係咪 唔係而家啲朋友最有興趣，咪知道緊佢啲人嗰啲關係咯。 即係啲人啲關係咯，即係啲人嗰啲 background story 咯。唔係，其實你就算睇呢個美國隊長呢個畫頭都係㗎，其實大家都係想知道黑豹係阿水係咪？ 嗯。 我諗我哋唔會講㗎啦，呢啲我諗或者可能到戲做啊嗰時候我哋就會講咯。 咪講都拉下嘅，唔關事，同套戲本身冇直接。 即係如果你想我哋講好多呢啲，我諗我哋都唔係做呢樣嘢。呢啲其實同埋仲有咁多人出嚟認啦，係咪咪等佢哋爭住講嗰啲講啦，使乜我哋講啫，係咪有人爭住講俾佢講啊，使乜我哋講啫。即係我哋反而講返啲來龍去脈，係咪咁，但係呢啲其實就一般觀眾最冇興趣㗎。 嗯。 係呀，但我唔知道我哋嘅聽眾有冇興趣啊，我唔知啦。不過我哋 anyway 都會講返呢啲來龍去脈都多啲囉。即係到底 Star Wars 係點樣嚟呀，佢點樣構思出嚟呀，呢啲即係我都係研究呢啲嘅啫嘛，反而你叫我講返曬嗰啲好 detail 嗰啲咁嘅背景故事，唉，呢啲真係唔係我嗰個方向啊，大佬，係啊，係咪同埋呢啲使乜講啊，你自己睇會唔會仲好啲啊， 自運囉。 咁樣到佢嚟睇啦，大佬，係咪聽我講把鬼咩，係咪不如我講下俾你聽佢個 idea 點嚟嗰個啦，係咪點解嗰個故事會係變咗咁樣嗰個啦，係咪即係裏面 ,Dep 多裏面嗰幾陣好過啦，面嗰陣你叫我講一次俾你聽，嘥鬼氣嘅真係，我真係唔好想嘅大佬。係即係你咁想知收你咪睇返嗰幾套戲囉大佬啊。 係咪先？你想知 Anakin 到底點樣會嚟嘅？你咪睇翻前傳咯。啊、不過雖然佢都冇，佢都亂噏嘅啫，但係你想知道咪睇咯，係嘛？喂，再唔係金奇之松啦，係咪？ 佢嗰個講話係阿克帝個師傅搞埋啲嘢咁整到阿 Anakin 先出嚟喎。 唔係搞佢阿媽啊，大家唔好誤會。 唔係搞佢阿媽，不過 佢話啲原力喎，點樣整咗啲嘢出嚟，跟住走到佢阿媽度喎，真係大。 係啊。 唔係，無論佢點講都好啊 ，OK。就算佢套戲裏面 official 嘅解釋都好啊，即係嗰啲所謂嗰啲咁嘅粒線睇到。bullshit 嘅啫呢啲，即係我覺得，即係係畫蛇添足，唔需要理嘅。你搞到成件事反而唔好睇嘅，係講真。 唔係，我就係話佢嘢有咗咁樣解釋，咁而家唔整出去咧，就係真係講奇怪。佢話啲複製人台咩啲整咁多啊，啲改造人又有，不如整出去 喎。全係一件科學嘅就可以整到㗎啦。 係咯，如果你咁樣一整咁使咩？你有一二嘅話，咪有一整咯。 即係如果你發現個師傅可以有陰陽眼，點解咧？係因為佢個血液邊有啲唔知咩咁。哦，咁我就可以製造咯，張家輝出嚟噶咯。 系咯， 系咯，系咪咁啊？ 系正常，如果佢有啲咁嘅技术，连复制人或者咩改造人都整到，机械人又整到，咁点解？ 唔使训练。 既然知道可以验到呢样嘢，可以令到有呢个能力，咁点解唔整出嚟？ 唔使训练啦，拍支针啊，有可以用到科术啊。 系 啊，太气啦！唔系即系算啦，算啦，即系我觉得呢啲画蛇添足。唔系我同埋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咧，其实所有作品大家搞清楚，所谓呢啲续篇或者前传，其实前传都系续篇嚟啊，不过拍翻之前啫嘛。其实所有呢啲嘢咧都系入于一样叫 spin off 嘅，其实 spin off 系包括晒续篇、前传或者一啲唔拉加所有叫 spin off。但咩叫 spin off 咧 ？spin off 就系由一套作品嘅成功而再拍嗰啲就叫 spin off。咁所以咧，高达咧，你调翻转最紧要就要睇过第一套 Star Wars， 你最紧要就要睇过 New Hope 嗰集。即系你当然 Star Wars 就要一定要三套都睇晒，就个快一战同埋。而都入 Jedi 嘅，咁但係 that's it 㗎啦 ,ok, 最緊要要睇咗嗰個原點，因為個 spin off 就係個原點 spin off 出嚟嘅，你知道個原點呢，其他嘢呢唔一定會同後來嘅嘢有關係或者有影響嘅，但係個原點你一定要睇嘅，係啦，就係咁啦 ,ok, 所以其他啲咩前傳呀咩，佢其實佢都唔係好解到後來啲嘢㗎，你唔發覺嘅咩？ 有咩解？ 佢越解越衰 嘅。最大問題嗰時，佢啲科技都先進過後邊。 佢越解越衰噶，所以你其實 我好明顯係先進過後邊。幾時近時即係佢本身正傳嗰陣時，幾時有啲機械有保護罩嘅會？ 唔係，即係你睇高達係咪其實最要睇咗第一套高達咋？後屘嗰啲其實你唔一定要套套睇噶，我有得講啊。即係二式高達，其實我唔當佢係正式嘅續篇嚟噶，我從來都係啊，因為裏邊有好多嘢係犯駁嘅。 嗯。 咁 anyway 即係就係咁啦，其實你睇任何個作品，最緊要你睇到個 origin 唔係跟得 origin 咯，睇咗咁嘅 origin 就賴嘢咯，即係真正個 origin 啊，即係第一套啊，即係所有嘅後來嘅嘢都係由嗰套 spin 出嚟啊嘛，所以你一定要睇嗰套，睇完嗰套之後咧，其他嗰啲咧你就可以 judge 到佢係有乜嘢係跟定唔跟，咁就算嗰套幾荒謬都好，裏面出咗幾大問題都，因為始終都有故事，你係跟要跟翻嗰套咯。后面嗰啲作埋好多嘢啊，又话嗰啲咩剑式嗰啲全部 bullshit 嘅。第几式系嘛？第几咩话？ 七型钢剑啊！ 嘥气嘅大佬，我套戏入边我听都冇听过有讲啊呢样嘢。 系冇啊，不过黑鬼，表系最后我食得最劲嗰个。 多余吓，咁你小说嚟嘅话，公主后屘都变咗 Jedi 啦。咁今次呢个第七集嘅公主系咪 Jedi 啊？ 应该唔会啊。 即係你因為呢啲係小說或者係漫畫，即係好似你漫畫入面係有 Alien vs Predator， 甚至乎有 vs 埋 Terminator，Robocop 都有 ，OK？ 咁你 Batman 都有 ，OK？ 咁你喂你整一個外傳啊嘛，外邊咁或者你 spin off 啲嘢，我啲讀者係梗係想其實當同人志啫嘛，我梗係想睇啲過癮啲嘅嘢啦，係咪先？啲公主都仲變埋 Jedi 過癮喎，係咪先？ 嗯。 因為你喺個電影度睇唔到嘛，咁就補完咗呢一部分，你咪覺得過癮咯。咁但如果我而家拍到真人版，我真係跟住咁拍，係好囧嘅，大佬。即係如果呢一集你見到公主原來揸把 lightsaber 跳嚟跳去，唔好睇㗎。同埋你覺得嗰個故事反而先唔 make sense 嘅。 嗯。 因為公主本身係一個政治家嚟㗎。 無端走咗去做呢啲啊？ 無端真係做呢啲，咁同埋阿 Luke 其實由頭到尾都唔想阿 Leia 去學呢啲嘢㗎，其實。 嗯。 是啊， 即如果唔係佢一早就唔會，佢點解會俾，點解佢會辣興佢啫？就係 Darth Vader 話你唔 turn to dark side， 你個妹會啊嘛。 嗯。 咁佢嗰下咪好嬲，咪斬咗 Darth Vader 手都斷埋。 嗯。 即其實佢你睇下佢幾反對呢件事就知嘅。咁同埋碌到都有冇結婚，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有啲人話呢套點解會冇咗一個即係後來小說入面都幾乎係最受歡迎嘅一個角色喎，即係嗰啲外傳最受歡迎嗰啲就係碌個老婆啦。點解會冇咗？其實喺 Jedi 裏面嘅世界呢，佢哋好多都係冇結婚嘅。 嗯。 雖然佢又冇話佢哋唔可以結婚，佢又唔係牧師嚟嘅，即係佢唔係神父嚟嘅，唔係和尚。但你睇下事實上，你睇下係咪佢好多個都冇結婚㗎喎。 好冇。 即係佢冇話唔可以，但呢佢好似講到呢，就係你呢個愛情嘅呢個問題呢，即係如果你結婚嘅呢個問題呢，係會影響到你嘅，即係你會即係影響到你修行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佢係有個咁嘅意味喺度嘅，其實。即係如果你睇返真人版 ,ok? 係咪你睇唔睇到，你睇唔睇到， 是冇邊個結婚㗎。 結婚就奶嘢㗎，你睇邊個結婚，咪奶嘢嗰個咪結婚囉。 咪奶嘢Anakin 咪。 咪奶嘢。 佢都係因為呢個問題，所以後尾先慢慢將條搭上，因為佢受到呢個情感嘅即係一樣嘅牽動㗎嘛。 嗯。 咁你唔好理合理與否啦 ,ok? 咁你因為呢套嘢始終係一啲武俠片嘅即係一啲咁嘅底子改出嚟嘅嘢，咁唔奇呀咪先，你咪當佢哋係好似一班和尚或者一班咁囉 ,ok? 即係或者佢冇話唔可以，但係呢樣嘢呢係會好容易令到你走錯嘅咁樣。咁你所以咪唔結婚囉，即係我唔係規定你呀，你自己選擇咋嘛。咁可能佢咪大部分人都選擇唔結婚，即係咁咋嘛。事實上你喺啲早期教會都有呢個情況㗎，係真係即係佢有啲人佢係自動選擇去獨身㗎，佢唔係嗰啲神父，唔係嗰啲嚟㗎。咁唔奇㗎，唔奇㗎，呢樣嘢真係唔奇㗎 ,ok? 唔係話要俾條規例你先至會咁做㗎。有時你如果你係向嗰邊去做個修行者嘅話，你自己會咁做㗎。 嗯。 係呀。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反而會唔會look其實喺呢套嘢入面佢係冇結過婚嘅，好大機會。你都有估過話呢個女仔會唔會係look個女呀。 係。 咁我就覺得未必囉，我唔係一定唔係，即係意思即係因為你睇過之前嘅真人版本都係佢哋係獨身嘅。 唔係因為佢有預告話你都有咁樣，啲人覺得奇怪，咁應該啲親人。 唔係咁親人啫，咁呢個女仔係公主個女都係 㗎。 咁小說佢都係個公主個女啫，佢唔係碌個女嚟嘅。 哈哈。 點解你又會估？ 阿碌有個仔嘅少少好似 係。係，但又唔係好緊要喎。 是啊，我唔係主角嚟㗎嘛。 主角嚟㗎。所以其實佢呢度佢有冇仔㗎，佢冇結婚，反而唔影響成件事㗎。 嗯。 咁所以其實我就估其實都可能都係匿埋咗㗎啦，即係好似阿 Ben 咁，即係好似阿 O Ben 即係 OB1 咁。係 啊。 其實佢呢度都好想重現返呢樣嘢，係咪你都覺得佢個。 唔係佢好明顯係可能佢哋又係走去搵佢咁好似大集。 咁直情係啦。咁佢其實係咪咁多年都冇開過呢個 Jedi 學校呢，如果開咗就唔會冇人聽過， 唔會係啦，唔會變咗成為傳說啦。 係囉，變咗一個傳說，冇人即係已經又變返以前咁，啲人都唔信有呢啲嘢存在咁樣。咁佢好明顯係應該冇開過間 Jedi 學校啦，係咪？ 係呀，呢個冇啊，肯定。 如果開咗 Jedi 學校，周圍啲大廈都有佢個乜頭乜乜阿 Sir 咁樣 ,Look Sir, 係咪？咁 係呀，咪應該好似啲乜乜補習咁樣，就啲導師企產到啲海報咁樣喺個電視台出 嚟。咪呀乜 Sir 囉，乜 Sir 呀，你喺度教你 Jedi 嘛，教你用科 學。 係咪會考要考嘛。會考要 pass 科學呢樣嘢嘛。咁如果係咁就唔會啲人唔知道有呢樣嘢啦。咁所以你好簡單諗下，應該今次個套路就係咁囉，係咪呀，似乎係咁啦。即係就冇發生到大家睇小說或者漫畫，就係阿碌已經變成咗一個新嘅 Jedi Court 嘅一個領袖，似乎唔係呢回事啦。 嗯， 似乎佢好似变咗隐姓埋名多啲啦，係咪？ 係 啦，就係咁啦，係啦。咁我都係估嘅啫，咁但係你大家咪諗下，係呀，即係我哋咁估係咪会中多啲呀定咩，咁我從個合理啲嘅角度去估啫，係啦。 嗯。 我唔係主观愿望想佢個小說啲嘢成真，係咪？ 嗯。 係呀，因为你睇咗小說就好想小說成真嘛，即係又係即係好似睇 Hunger Game 咁。咁我同你講，今次呢套戲一定唔會小說成真囉，已經。所以你唔需要諗小說啦，你另外諗啦 ,ok, 你另外從即係你一定要 break down, 你要從佢你依家俾你睇到嘅影像去 break down, 咁起碼我見到外國啲人係咁啊。 佢哋冇喺啲其他位度去諗㗎喎，因為嗰啲都話咗係唔關事囉。咁你仲喺嗰度諗，咁而家係咪應該睇返新嗰啲畫頭，佢中間搵一個 shot 半個 shot 裏面有啲 hints 嗰啲呢，就搵呢啲囉。咁我見到人外國就係咁嘅方向啦，就同香港好唔同嘅。咁大家自己再諗下啦，係啦，即係睇到我哋講啱啲呀，定係出面講啱啲啦。咁其實都唔需要諗咁多嘅，過多兩個禮拜都開股啦，係咪？ 差唔多啦，第三個禮拜。 咁到時撇的錯曬嗰啲又好似冇講過一樣喎。 冇乜所謂啦，到時又講第一樣嘢。 到時又講第一樣嘢係咪 ？Anyway， 咁就算啦，係啦。咁總之就我哋又冇人聽㗎啦，係啦，冇所謂啦，反正係咪？亂講都得啦，係咪？咁你咪睇下我哋 冇所謂，我哋都冇講話定講啲啱。 我哋唔講都得。OK， 咁喂，最尾咪要補翻啊？喂，哪吒啊，犀利喎！我哋之前啊亂噏話鬼佬都拍啦，要係嘛？喂，點知唔係喎？原來拍咗噶咯，原來。 都係阿黃祖藍。 黃祖藍就係黃晶咁，啲人憎到死啊！黃晶導演啦，係咯。咪跟我最搞嘢，黃祖藍做哪吒都唔搞嘢，點解會搭鐘嘉欣喎，大佬？ 唔知喎，佢成日都唔係都做過呢啲嘅嗰時，佢 鐘嘉欣都做過呢啲嘢嘅咩？ 唔係我嗰時我套咩我唔知，我唔記得咩，即係類似咁嘅造型，好似成日都有。 佢咪就係扮啲乖乖女，唔係啊！佢咁嘅造型都係正經噶嘛。 嚇！ 古裝梗係有做過啦，就係正經嘅。 係。 傻嘅喎呢度。 咁就唔知。 你睇過未啊？我又好似冇喎，我有嘅咩？鐘嘉欣做過傻嘅咩？ 唔知好似冇乜點睇太多無線真係唔知。 唔知啊，我又好似印象中少啲，少見佢做傻嘅。咁好似又 OK 喎，我講佢做傻都得喎。 嗯。 好過扮差婆啫，係咪？係囉。咁呢套我又想睇下喎。咁大家都鬧到爆啊，睇完之後睇完啲畫頭嘩咩嚟。咪佢最好笑話係科幻啫，好笑啊嘛。呢下好笑啊嘛。 呢啲應該係唔屬於科幻喎，如果呢啲、 啊。我咪就話好笑嘅。係 囉，佢點解會叫科幻嘅。 喂，咁如果孫悟空都係 superhero 啦，咁哪吒仲係科幻大佬？ 咁係喎，而家嘅定位係喎，無端升咗變咗超級英雄喎。 佢好笑喎，開頭呢又係好似孫悟空一嚿石，唔係佢唔係佢跌嚟添嘛，嚿石打落個山度，跟住有 Terminator 咁跪咗喺度㗎佢。咁但係哪吒好似係生出嚟㗎喎。 我唔知啊，唔係哪吒本身係邊個啊？托塔天王仔嘛。 係呀，咪佢老婆生出嚟已經識行識走識講嘢怪。 係因為佢抬咗好耐嘛，抬咗唔知幾多年嘛。 係石頭太空跌來㗎喎。 唔知啦，跟諗咩好似佢係咪賣個肉身還武定還父啊，嗰時我唔記得。 咩削骨還父削肉還武之類啦。 哈哈，跟住之後死咗就諗咩唔知搵啲年幼整埋出嚟㗎嘛。 係我諗呢個中間呢個角色應該唔存在，應該呢度作嘅。 咁真係唔知呀，我都唔係太熟呢啲。 係咪係咪楊戰呀，我叫楊戰個妹嚟㗎好似係。 係呀， 係冇好似冇呢個人㗎作㗎好似。係好似作㗎。但係 anyway， 唔係呢個唔係重點嚟㗎，即係意思即係話竟然都真係有套咁嘅嘢，咁亦都真係嗰套嘢自己 claim 話自己係科幻，我呢樣嘢先犀利係啦。 係即係會唔會係科幻喎， 係啦。咁我冇異議嘅，黃祖藍做哪吒都幾抵死。我 OK 嘅，冇問題冇問題。因為佢係笑嘅套嘢，唔係正經嘅。Okay? 學笑冇所謂啦， 笑冇所謂啦，你見佢都伸曬脷，好扮就周星馳噶，即係成日伸條脷即係嗰啲樣嘅，咁唔緊要啦，係咯，咁周星馳唔會同你拍㗎啦，你有人頂上咁，我冇所謂嘅，係咯，咁我又冇反感嘅，我對黃晶冇乜點嘅，我唔理佢平時講啲乜啦，拍戲還係拍戲係嘛？ 哦，一樣正常應該係咁啊， 正常都係咁啊，係咪先？ 把口啲人講係咁，但係做就做唔到啊，定係？ 佢又冇爭我錢。咁我冇話好憎佢嘅，係咁你套戲好唔好睇嘅啫，主要係係咯，雖然黃祖藍我又一般嘅啫，係咯。咁你如果套戲好睇都可以嘅咯，係咯。我比較咁睇翻套戲啦。咁啊唔知啊，呢套其實未有期嘅。咁但係我見個畫頭好似幾搞嘢咯，係咯。咁同埋仲有另一套係講時間嘅嘛，又 time loop 嘅嘛，係咪？嗰個朱千雪可以跳翻幾日前咁樣噶嘛？ 係。 系咯，唔系佢个题材冇嘢嘅，但系其实佢都系警匪片嚟嘅啫。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啲发挥系有问题嘅，即系成日明明个主题系科幻噶嘛，系咪？ 嗯。 咁但系其实佢都系警匪片嚟嘅咯，系咯。唔系同佢最好笑，佢话系以超时空为题材，佢话首次以超时空作为题材嘅一个电视剧，吓、啊、仲首次？ 唔系香港玩咩？佢都话次次都系香港第一次啊！玩大陆就系咁啊，最中意华人社会啊，最中意话第一次乜都系。 自己第一個啊。 仲第一次啊 ？OK。 係啊。 喂，咁上次 佢未開發咁啊嚇。 仲要張武仔嗰個唔知叫時空咩？ 係唔知啊，所以佢宣稱全啲華人，我哋都係最中意就係講話第一次嘅所有嘢都係。 哇！即係呢啲處女情意結嚟喎，大佬。 係啊，咩都要第一次。 次次都第一次喎、啊，大佬。系咯，次次都第一次嘅，真系大镬啊，大佬真系。我呢样嘢先好笑啊，唔系咁。 系啊，啲好中意噶，咩买玩具都要标榜话自己第一次买噶嘛。 系咩？ 系啊，唔知点解第一次买呢个系列咁样啊，系啊。 咁得意。 系啊，好中意第一次啊，中国人。 真系处女情意结啊，呢啲真系。 系啊。 系啦 ，OK， 好，咁啊冇啊，我系睇咗啲好搞笑咁啊，要提一提啊。好，有冇想讲？仲有冇玩具嗰啲咧？有冇其他？ 哦，玩具咪啱啱出咗只孙悟空。 我就係孫悟空 SHF 嗰隻武，你話武松造型喎嚇， 係啊，即係有一邊露鏈噶嘛， 嚇唔係我隻真係做得幾靚嘅，如果講真 的，做得幾靚，你話好似啲人都幾中意嚇， 哦係好中意啊，因為之前嗰啲龍珠嗰啲 SHF 就全部舊模嚟噶嘛， 係咪炒咗上去咧已經有？ 哦，都算叫幾炒啊！即近期嚟講乜都冧咁，係得隻上次隻 Strike Freedom 同埋呢隻係炒得起上去咯。 OK， 系啦，咁啊，因为个武新做咁啊，见到佢系靓嘅，佢个样系，台个样都 OK 嘅，做出嚟 都几科啊，做得， 哈哈，系啲人话就系点解话佢条眼眉系由咗做啡色嘅，唔知点解， 即系金头发但眼眉系啡色啊？ 系啊，啲人讲奇怪 咯，我唔知哦，佢应该全部一只色噶， 系啊，唔系咯，就系佢啲眼眉毛特别深咁，深度系变咗啡色嘅，见到系 呢、這个怪喎，因为都冇试过系咁。 唔知佢话系卡通片嗰时话，可能条毛都系有少少即系色唔同，所以变咗咁话。 系咩？ 系啊，即系佢变出晒嗰时，系开头嗰条眼眉嗰阵时，即系开头嗰度好似闪下闪下嗰阵时，佢画嗰时突然间深色噶嘛。 有啲咁嘅事？ 系啊，跟住佢系后屘变咗冇嗰啲火之后，跟住变咗咪变翻，即之后啲集数咪画翻做同我头一样色咯。 即系金好白嘅咁咯。 系咯，金到咁样，跟住变咗好似啡啡地咁样就变。 即系而家条眼眉啡啲 ，OK。 系啊，咁啊 OK 嘅，不过系咯，睇中唔中意咁。如果其实好多人中意呢个样嘅，其实， 嗯， 系啊，中意过而家啲变色啊嘛，因为唔中意佢而家啲变到五颜六色啊嘛，其实。 七彩头啊嘛。 系啊，咁啲人始终都系，你话过啲人系个情意结变金色嘅，其实都系。 我系啲外星人挤咗 DNA 落去咯，见到金就中意啊嘛。咦，讲金啊，真系要讲下喎。沙窝影响到连周大福都出咗啲金喎，好似话我好似。 系啊，有金有沙窝系列。 系沙窝系列。 但系佢捉错咗，应该好明显，佢应该出星矢啊，只能够系星矢最啱出啫。其实本身。 咪就算佢出沙窝唔紧要，咁你搵翻啲金啊，例如 CPPO 啊。你整个金嘅 Darth Vader 咩意思啊？ 系，我觉得系咯，即系佢搵啲唔系几啱做嗰啲嘅成日都 系咯，唔系即系佢都冇去谂啊点配合，即系总之就 OK。咁你有啲做， 咪整有金用嗰个排头咁出咯。 系咯，咁我觉得就唔系咁够诚意咧，因为我见过之前有人整过系成个金嘅 CPPO， 好细个嘅啫，但系成个系金嘅，佢又唔系好 detail 嘅，咁但系起码 match 啲啊嘛，嗰样嘢系嘛。个 R2D2 就好似唔系用金做嘅，就即系我讲人哋就好似系唔知白金咁咯，即系起码啱翻个色先啦，最少系咯。咁如果你唔啱色嘅，咁其实就冇乜意思啊，变咗成件事。因为你卖都系卖翻俾啲中意沙窝嘅人啫，咁人哋会觉得会唔会唔啱 feel 啊？系咯，我唔好清楚。 系咯， 即系但系佢哋好少会谂呢啲嘅，唉，真系买个版权翻嚟乱咁出。咁 系咯，我其实系由始至终系星矢最啱出，佢就唔出。 唔夠大啊嘛， 系咯， 系咯，即系如果你出个星矢嘅纯圣衣嗰啲，唔好话 唔系圣衣形态出，真系我真系买翻个啊都要， 即系买翻嗰个座嗰个 啊，系咯， 我唔使你有嘢玩嘅，就咁买个嘢摆下都好啊，系咪先？ 系 啊，有肯定有人买，点会冇啫？ 系咯， 咁佢哋又唔玩呢啲啊，咁啊系出埋啲，咪其实都冇嘅，都系睇到个细咁嘅啫，好多嘢都系。 系 咁，我沙窝劲咁咪有出咯。不过我都好 surprise 今次会出咯，因为以往佢都冇 join 过呢啲咁嘅科幻片嘅，对唔对？系嘛，即系 Marvel 咁搞几套都冇啊，都冇出过。 嗯， 系咯。咁今次又唔知咩星战会出咁啦。乜最抵死啲人就话咩买到成2000到4000蚊先送只杯咁样。 吓，胶杯嚟嘅好似。 胶杯，梗系胶杯啦，唔系 Tanger 杯系啦。 系。佢送 Tanger 杯贵啲啊，应该。 送黄金 Tanger 杯啊，咁啊值钱啊， 好重啊，大佬係咯。咁就冇啦，咁所以變咗就都係燒劑質啦，就覺得幾搞嘢咁樣。咁不過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都的確又可以去幫襯下嘅。咁佢即分別係好似有啲 BB8 啊定咩，整咗啲粒粒咁嘅，即係個粒粒嗰粒珠，其實你睇真啲好似係 BB8 嚟嘅， 係 BB8 嚟嘅， 係啦。跟住嗰啲有粒色啊咁樣，即其實佢都係一啲首飾造型啦，不過你再就加咗個收一啲元素上咁啦，係啦，就係咁啦。 嗯。 啊，頭先講漏咗。我睇一個講法呢，就話呢個 Star Wars 今次嗰、那個佢嗰個雪地嗰個行星呀， 係 見到個雪嘅行星，佢哋話其實就係嗰個叫 Star Killer 嘅嘢嚟 喎， 本來 Star Killer 係阿 Luke 個名嚟㗎，即係原本未去到電影版㗎，就係佢原本係叫 Luke Star Killer， 咁佢冇呢，而家變咗一個武器成叫 Star Killer， 就係嗰個星，咁到底係咩嚟嘅呢？係咪嗰個星爆開其實係個武器嚟嘅呢？因為你見到個 poster 係有個好似 Death Star 嘅嘢㗎喎。 嗯。 係啊，佢話直情係嗰個 Death Star 嘅一個進化型嚟㗎喎，佢話直情係一個毀滅行星喎。唔係毀滅行星，唔係講緊星球喎，係個 star 喎。 係。 即係嗰個太陽喎。咁如果佢打爆嗰個太陽，你成個星系都死㗎嘛。 嗯。 即係死緊啦，係咪先？冇咗太陽冇晒啦，冇晒能量嘅熱力係嘛。 係。 唔使生存㗎嘛。咁佢就係類似係咁啦，今次呢個成可以毀滅即係毀滅一個 star system， 所以叫 star killer。咁呢個之前有冇聽過？ 咁我唔知喎，真係。 之前冇聽過啦，係咪？ 好少講呢啲嘢，啲人集中曬講人喎，係咪？ 咁有冇興趣啊？講下呢啲有冇興趣啊？有冇趣知？ 知樣嘢咁 OK 啊？ 冇講過係咪？呢個應該華文都冇提過係咪？我補翻下啦，係啦係啦。咁嗰個嘢就叫 star killer， 咁就純粹用翻當年啊 Luke 本來個姓，就唔係 Skywalker 係 star killer， 咁就今次變成咗一件武器嘅。名称就咁样，咁大家睇啦，系啦，咁都系一个消息啫，系啦，咁我谂呢个系真嘅， 嗯， 因为已经写咗落去佢哋啲 wiki 度，应该唔会系假啊， 系 啦，咁因为你一幕戏咧，见到佢个画头，见到嗰个佢哋嗰个雪个星球突然间变咗红色咁样，唔知道做咩噶，系啊，咁到底系嗰个星球根本唔系星球，成个系假嘅定咩咧，就唔知啊，定系佢发动嗰个系统嗰阵系会咁样嘅咧？咁就唔知啦，但肯定係同嗰個 Star Killer 一樣係有關係嘅。 嗯， 係啦，咁大家留意翻即係實質套嘅劇情啦，係咪 ？OK， 冇啦，咁啊真係講曬啦。OK， 好，咁啊講下禮拜咩做啦，係咪？咁補充其他冇啦，講下禮拜咩做啦。好，下禮拜咁香港應該做呢個巨鯨傳說怒海中心噶咯，係咪？ 係啊， 係啦，咁啊睇下雷神又打無比敵啦。OK， 咁其實呢個話係當年一件真人真事改編㗎，呢個唔係巨鯨無比敵嗰個古仔嚟㗎。是即巨鯨無比敵因為呢件事 inspire 所以寫嘅。咁呢件係真事。咁雷神呢個角色係真有其人嘅。係呀，唔係古仔人物嚟㗎。嗰啲船咗嘅所有嘅歷史存在㗎。係真係有一隻疑似巨鯨無比敵嘅鯨魚㗎。係真嘅。係呀，不過可能冇佢講到咁大隻囉。佢呢度有啲哥斯拉 size 㗎。 喂，呢度打唔到 㗎。呢度誇咗少少。咁 anyway， 咁都覺得值得睇嗰套戲啦，應該。係呀，咁再過多禮拜就已經係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啦，十七號係咪？咁呢套就必睇啦。咁好似而家都撲緊飛喎，見到大家係咪？尤其是要睇啲靚版啊、靚位啊。佢今次有 4DX 啊，咁嗰啲就好似都去得好快啲飛啊。OK， 咁大家如果真係十七號就想睇到，好似同埋話之前都已經有啲優先嘅會係咪咧？ 哦，咁我唔知道，我睇唔到呢度。 唔係即係優先，可能即係之前嗰晚嘅啫，我懷疑，唔係前好多好。咁但係總之大家要撲飛啊，因為話好爆啊，聽講 ，OK？ 係實賺啊呢個。 即係如果你真係想頭嗰幾日睇到，已經要買定飛咁嘅意思啫 ，OK？ 係、 好啦，咁再跟住個禮拜咧就聖誕嘅咯，係咪？就是、做史諾比啦，係咪？係 啊， 史諾比啦，同埋呢個怪獸手錶啦，咁仲有呢個葉問三係咪咧？係咪嗰日咧？ 葉問三 唔係 係咩嘛？卅一號啊， 好咁卅一號咧就葉問三同埋有怪獸之子啊，一套細田守嗰套，咁就聽講又幾唔錯嘅喎，係啦，嗱咁呢套有阿張繼聰配音，嗱我又覺得呢個又另一件事喎，因為張繼聰咧把聲幾好嘅，我又覺得佢呢個做翻自己本來嗰個範數咧，我又覺得又要睇下嘅喎，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佢成日以為自己演技好好啊，咁又唔係好係啊。系啊，咁但系佢配音就應該有一首嘅，調翻轉嚇，咁啊或者唱歌都 OK 嘅，咁啊，咁反而佢做配音咧又要睇睇喎，大家記得留意啊 ，OK， 咁好啦，咁下年嘅1月14日第五天劫啦，2月4就死侍啦，不死現身啦，咁就唔係有啲新 poster 嚇死你啦，成個擺咗上台好似女咁啦，佢專做埋啲好嘔嘅 poster 呢排，唔知點解呀，有扮性啦，老人啦，好似仲有係咪 差唔多啊，佢都係做埋呢個 即係都係玩嘢咁不斷提起你，喂我有戲嚟㗎啦 ,ok, 咁2月4號就正式睇到佢套戲，咁3月24就 Pivot 對呢個超人，就係咁啦，咁有冇其他想補充嘅戲呢中間、 應該差唔多係有功夫熊貓三月。 哦，三月有功夫熊貓 ,ok,ok,ok。咁今次又係玩父子喎變咗。 喂見返嗰啲親人喎今次最。之前成日提佢話想搵嗰啲親人喎今次咪出喎。 咪佢咪好似有一個畫頭嘅扮沙窩㗎嘛 ,I'm your father 㗎嘛。 係。 佢老豆原來行嗰條死人樓梯上搵佢行到扯曬蝦出去喺度好似搭飛彈咁唞氣。係 啊。 好幾好笑㗎我都。即係人碌一碌你啊沙窩張卡囉。 係。 即係開頭佢講到你以為睇緊沙窩個預告嘛點樣影點樣係功夫熊貓。咁我諗大家都不忘。 咪笑 ok 嘅功夫熊貓都。 笑 ok 嘅大家不妨即係不忘碌一碌沙窩張卡又不斷。咁樣 ,ok, 好。咁好咁睇下仲有咩可以碌下。咁而家好多靈異節目都開始都碌呢張卡啦嘛。係啦。咁睇下使唔使靈異節目解釋下到底啲 Jedi 死咗就嗰個世界係點呀咁樣。咁樣啦我咪用呢個方向諗下可能有得講下嘅。ok, 好咁冇啦冇去補充啦係咪好。好咁就講我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先明謝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啊 ,thqsf, 又好多个唔 .hk, 咁如果大家有咩報料或者你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一下回信嘅。咁轉個頭呢會擺上呢個 myautocats.com, 斜同 sci-fi411, 咁如果你攞咗呢個香港網台 app 呢或者呢個嘅香港播放即係 catsquare.com 呢就會睇到我哋㗎啦。好咁另外呢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 ,33926127-6632 嘅。咁網上播放時間呢就香港逢星期一 Regular 先啦同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呢個經典重溫。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